系啦，咁啊睇下阿明又点睇喎？嗱，你觉得今次呢集又点咧？或者上集又相比又如何啊？咁咧，等阿明讲两句关于套戏先。 好啊，喂，阿明啊，喂，上集我就觉得好惊喜嘅，不过今集咧，我睇嘅时候咧，系咪期望会稍微高咗咧？唔系唔好睇嘅，不过就有少少期望落差啦，真系冇上集咁过瘾啊！我又觉得。 認同， 同埋有啲嘅設定，有啲設定咧，係咪佢自己都違反咗嘅咧？即係佢重量嘅問題啦。咁就佢 物質質量有冇改變 咁 樣嘅問題？ 呢、這個就直情上集都已經係啦。如果你要講嘅話就，因為 上集佢都 係 有呢個問題嘅， 成啦 嚇。係啦，係啦。 啊，系啊， 系啦，如果佢个质量不变，就应该砸死咗只蚁噶啦，就缩到咁细啫，但系佢都有一个大人咁重咁，只蚁点孭到起咧？系咯， 佢点骑咧到只蚁咧？可能呢个佢有唔同，同埋佢变大嗰阵时候，喂，系咯，棉花精灵咁样六十几尺高咁样，喂，以佢一个人百零磅咁样计，咁高大嘅时候。百零磅嘅重量系唔系应该风都吹得喐咧？ 应该吹咗佢嘅，应该 系啊，个 气球啊， 系啊，我觉得佢咁嘅问题啦，系咯，同埋佢嗰个拖结啊，嗰个流动嘅 大楼啊，实验室， 哇，佢应该真系成个大楼咁重啊！如果咁样计法。好似又醒，我哋又拖到个 Jeep 咁样嘅，仲有个机械车啦，系咪先？反而我觉得似乜嘢咯？龙珠啊，早期嘅时候啊，阿庄 庄 子嗰啲， 有啊 ，Peter 有提过呢个 point 嘅啦，全部都系啦。 哦，系啊， 我谂我哋个个都觉得奇怪噶啦，你 系其实系诶，我唔知啦，我哋啊觉得啦，一般观众唔会谂嘅，系。一般观众你同佢讲 mass， 其实佢唔知系咩嚟噶，咩叫 mass 啫？即系重，唔系重量咩？唔系质量，但唔知点解释俾你听。如果你唔明啫，即系呢个系，即系重量咧系嗰个质量啊！你攞去磅嗰时得罪嗰个系重量， 系冇错， 系啦系啦，即系质量就但系唔知点讲俾大家听。即系如果你系科学啲系讲质量嘅， 系啊，重量佢其实都系计翻嗰个咩个加速度系零点， 有冇错？ 咩0.98？ 重量系相对你有冇地心吸力同地心吸力大同细噶嘛？你从一个人喺月球度过磅都唔同咗地球啦，系咪？喺火星又唔同啦，系咪？但系质量系唔变嘅，质量就你本身个质量系咁，即系嗱呢个大家揾翻中三嘅 physics 睇咧，唔多喺度解释。 系啦，冇错。好啦，咁就要讲翻套戏先，系啦，同埋佢嗰啲動作場口咧，我覺得係 sorry 啊，唔係中三中四嘅都笠錯，中三未有嘅好似係嘛？ 唔知依家可能跳咗嘅， 而家跳咗啊？ 有可能， 即係而家好細個，小學已經學緊啦，都有筆打畫啊嘛，小學計緊代數咁樣係咯。 咁我未知，不過 我講嘅代數係 x y 二 set， 仲有曬嗰啲啊，嗰啲 formula 嗰啲啊，我唔係講緊嗰啲好簡單嗰啲啊。應該唔會啩，冇咁恐怖啊，咁犀利係咯。 知啊， 咁講下動作嗰方面，咁就其實我覺得呢部係拍得幾好睇喎，反而啊，分分講覺得。 流暢咯，我就係只可以。 係啊，冇錯啊，佢起碼一樣嘢就係有個力量感喺度啊。 係 啊。 但你講嗰個力量感咪係違反你頭先講質量嗰樣？ 咁啊係，又真喎。 即係兩邊係矛盾噶嘛，因為好睇所以就會咁樣啊嘛。 係啊，冇錯。同埋佢嗰度打嘅時候又變，我覺得好過癮就係佢又變大又縮細咁樣喺度打咧。 嗰邊係上面係精彩嘅嗰啲。 係。係啊，同埋喺度諗喂。其實呢啲嘢以前港產片有冇做過咧？有啲似咁樣嘅生死決咧，佢用翻佢嗰啲突然間失蹤啊咁樣嗰啲剪接咧，令我哋有翻嗰啲印象咯。不過就佢 生死決係武俠片嚟嘅， 係勁好多咯嗰、那個。 唔係你講嗰啲係瞬間轉移嚟噶嘛？係 啊， 哦，即 係 佢呢個就用放大縮細做到有啲瞬間轉移咁嘅 effect 係嘛？即係你先係。 係啊，冇錯冇錯。 即係其實佢唔係消失咗，佢係縮咗水，跟住又放大翻，咁睇落係有啲似瞬間轉移咁樣。 就反而隻鬼就似瞬間，就係瞬間轉移啊！ 哦，隻鬼啊，直情本身係啦，係啦，佢直情係啦，個量子化咗嘛， 直情好似打佢唔到咁樣，但佢要打你嘅時候，好似打到。 佢中意實體，佢都可以實體，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呢啲呢 過癮嘅，過癮嘅，係啦， 呢度幾過癮咯，係啦，後呢場最精彩，跟住後邊嗰啲咧，反而好似冇咁咩咯。 变大咗之后就冇咁好睇，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你唔发觉鬼佬唔识处理巨大嘅嘢嘅咩？ 哦，系啊，因为 即系意思咧，巨大战咧，其实佢唔识处理嘅呢样嘢，可能真系佢哋冇特摄片嘅呢个原因啊。 可能系 唔系咁，同埋 特摄片佢就一早已经考虑咗两只大怪兽超人打怪兽系一个点样，即系有啲咩嘢过瘾嘅嘢，系一啲边啲嘢度。咁其实佢哋可能就。對呢啲就唔係太有 feel 啊，或者佢唔係太識啦，好多人都係咯。 同埋最 尾 佢巨大化咧係冇戰鬥，其實係 啦， 即係超人個 size 嗰個係冇戰鬥過嘅，只不過係喺嗰個 劇 情，其實對個劇情冇影響添 啊， 仲要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同埋 騎車嗰個亦都冇正式咁打嘅，佢只不過係喺度玩下，類似玩下滑板車咁樣咁。咁撐下撐下， 總之其實巨大係要有作用先有意義嘅，如果冇作用其實係冇意義 嘅。佢嘅作用就變成係搞笑咯，喺呢度， 好似瀨曬，好似變大咗，反而係瀨嘢， 係瀨嘢㗎， 即係成個劇情係浸咗落去㗎，變大咗。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冇錯。 再一就係佢嗰件好似有啲為搞笑而搞笑，佢嗰件佢嗰件戰衣咧，失控咁樣無啦啦變咗豬，變咗個好似豬魚高度咁樣 嘅，咁樣係 啊 係 啊， 咪、 啊啊、 為咗搞笑佢就成功嘅嗰度啊， 係 啊， 但係同個劇情嗰方面就好似有少少甩甩地啊，我覺得就 港產片咪係咁咯，即係將爆料。搞笑先堆砌落去，咪 港 產片咯？呢啲 係。喂，同埋咧，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咧，佢嗰個變咗個豬魚嗰個狀態咧，其實個頭係大咗嘅，即係佢唔係人個比例縮，即係唔係大人嘅比例縮細咗，佢係真係好似變咗細路咁樣嘅狀態，甚至乎再個頭大少少，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特登咁樣做嗰個小位係。 嗯。其实佢唔使特技啊，佢搵个细路仔扮咪咯。 佢我谂佢都搵个细路仔扮嘅。 其实佢都 即系其实唔系 C C 嚟嘅，其实系真系。 其实 可能真系有个细路仔扮嘅，可能。 咁 key 化样 嘅。都唔奇嘅，系咯，都唔奇嘅，系咯。咁真系的确系冇需要成个系假嘅。咁啊美国队长系初初排骨精嗰阵，其实都系个波子都系有真人噶，咪 key 翻美国队长个样佢啫嘛，即系佢唔系 C G 整个假人出嚟咁教嘅，即系佢真有个真系有个 靓， 好过靓啊！咁可能呢度的确系搵咗个细路扮都唔奇，唔出奇。咁所以你就觉得佢个比例系咁，可能佢真系细路嚟嘅，其实 真系细路个头咪觉得大咗。 系啦，唔出奇真系唔出奇，同埋咁啊得意睇落去的确系咯。 仲有嗰、那个咩咩谂下先啊，系啊，个女主角啊，其实上一集嘅时候我都有啲 觉得佢老得滞噶啦，已经系咪？ 上一集嘅时候，如果佢仲系靓，仲系后生靓女嘅话， 即系唔系做 Lord 嗰阵时咁靓啊？佢都 系啊，即系呢个佢。做乜鬼嘢？魔界木精灵改， 嗰阵时都 风化得劲，你觉得 都还好啲， 都还可以啊！一铁甲钢拳，佢已经做妈妈啦，系咪先？ 即系你意思就系点解佢一开始 cast 个即系唔后生？因为你都明知会做落去噶啦， 系啊。 咁你明知做落去就即係更老㗎啦嘛，即係可能嗰時都仲 OK 啫，但你唔會搵到咁問㗎，係咪？咁點解呢咁樣咁唔知啦，當然係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佢哋覺得冇所謂，因為其實如果佢哋行左交路線呢，佢哋就到尾佢唔係 piss 你班鹹濕佬㗎嘛，即係最初 黑寡婦嗰時係啊，當然係揾靚女啦。咁黑寡婦就因為做到今日，你冇人轉人啫。咁你就算佢都已經知拉，你都會繼續揾佢。咁但係你唔會係今日先出黑寡婦而揾今日嘅 Scarlett Johansson 嘛？我就你意思係，今日就可能揾第二個啦，係咪？咁就點解今日黃蜂女係揾佢？咁我覺得佢哋唔係覺得咁緊要咯，因為如果佢 piece 係左交咧，即係左交唔係男女嘅問題嚟噶嘛，係就算係男人都好，咁佢咪話哦，可能佢咪覺得。其實女英雄都唔一定要係性感啊、後生啊、卜卜脆㗎，可以係肥婆㗎嘛。嗱，我哋講會講落去㗎，之後話佢哋講埋，佢嚟緊其實有一套係有個肥婆做超人嘅，係嚇，即係大家都講緊到底應該揾欣兒啊，定揾邊個啊嚇？ 細細粒啊， 細細粒咁㗎嚇。咁佢講肥婆嘅程度真係去到咁喎，即係其實有啲似咧《Freeman》入邊咧，即係呢個自由人啊，或者雷眼殺星入邊咧，咁佢咪？有一個係所謂佢個妹啦，即係佢叫佢做哥哥。咁其實嗰係個大肥婆，大肥婆嚟嘅，一個摔角嘅大肥婆。 上一任個幫主嗰個孫女啊嘛，係咯。 咁咪叫白牙仙啊？ 冇錯， 係啊。哇！其實佢基於一個真人喎，係即係其實係有個咁嘅日本有個咁嘅，我唔知係摔角手嚟咩？咁梗係冇佢冇咁巨大嘅，即係佢將佢再誇張咗就變咗巨大添。咁你當就正常人咁大，但係都係咁肥嘅。咁其實嗰一期咧係有好多作品有㗎，你睇《無限地帶23》嘅續集你都見到有個咁嘅人㗎。咁其實佢哋因為日本佢哋係有啲咁嘅人物嘅，其實即係真人係咁嘅。咁就擺落去就覺得好得意啦，即係有個好好打嘅肥婆咁樣。咁但係佢係惡嘅，佢嗰個角色係幾即係幾兇狠嘅嚇。咁同埋佢唔可愛嘅其實嚇。咁但係佢而家呢度就唔知點啦嚇，即係我見佢畫出嚟佢個。身形比例都同阿白牙仙都相差無幾，不過佢又著得好啲，佢又著得比較光鮮嘅，佢畫出嚟嗰、那個嚇、就唔係著到古怪，又唔係污嘢嘅，佢著得好 neat 嘅，咁但係一個肥婆嚇 ，OK， 咁啊、就佢哋就都會覺得咧係超級英雄點解一定要靚仔靚女，一定要係身材玲瓏浮凸，即係點解唔可以係一個肥婆咧咁？但係我可以同你講咧，你喺漫畫入邊咁樣講咧，當然問題不大。OK， 咁即係你畫出嚟嘅啫。咁但係咧，你當你做真人嘅時候咧，咁大家希唔希望睇到一個肥婆嘅超人咧？咁就另計啦。咁你可以揾嗰個咩 Madam 啊，上次嗰、那個做 特務 Madam， 特務 Madam， 咁你受唔受咧？如果佢做，你得唔得？ 即係俾捉鬼 咁死。咁佢做可能你覺得老得滯係嘛？老得滯 OK， 咁即係揾個肥婆就後生啲。即係佢話嗰個係咪嗰個咩啊？嗰度另外嗰、那個佢話鬼佬想叫佢做啊，嗰、那個上次唱歌嗰、那個 咩完美巨星幫啊， 完美巨星幫係咪嗰個係咪得唔得？嗰、那個得唔得 ？Fat Amy 啊， 係啦，你唔 expect 即係睇呢啲啊？咁定係 Ugly Betty 啊？嗱，其實 Ugly Betty 係侏羅紀世界嗰個咯，侏羅紀世界女主角咪夠肥咯。 侏羅紀世界嗰個未得，邊度得啊？嗰、那個嗰、那個瘦就係啦，係啊。 啊，或者啊 Hit Girl 而家咪得咯。 都唔係啊，佢都瘦得滯啊。佢哋呢啲係要大肥婆啊，佢要大嗰、那個唔係粗啊，嗰、那個係食。佢成日真係要肥，佢咪要大啫。佢肥婆啊，要一個波咁。 食肥嗰只㗎啦，要。 系啊，肥啊，成個即佢個三圍係中間嗰個先大嘅 ，OK？ 哦， 嗰只即係個球體咁樣咁，咁你呢一種係係咪大家想睇一個咁樣嘅女超人咧？我意思係真人版啊，你想唔想睇咧？係咯， 我就問啲啦，我就 係嘛？即其實我即等於你想唔想睇真人版嘅呢、這個飛天少女朱士丁咧？ 我又咁样地啊！ 即系你画出嚟，当然好得意啦，觉得咪只猪咁样系嘛咁，系咯。即系我当然我心目中有个人选啦。如果日本拍真人版吓，嗰就是、你都估到我想讲边个啦。 系呢个银魂二又见到佢啦。 系哇，银魂二简直再逼向一个更加高峰啊！就 系 呢个肥环啦。 唔系啊，其实都几似啊。佢同变咗身嘅飞天少女朱士丁嗰个样子，系又系咁嘅色。 唔系咩啊？嗰只猪冇佢咁肥。飞天少女朱士丁只猪唔系好肥噶咋？就系即系佢虽然冇玲珑头发，但系都未至于。吓吓，哇！佢肥啲，大佬。咁啊，但系我觉得佢都好适合噶，即系阿肥环可以饰演。呢、這個飛天少女朱士丁，只朱士丁喎，個女主角越再揾人做啊！ 或者獅子做翻隻手啦。 總之我係諗緊佢啦嚇。 獅子做翻係咪？或者肥凡自己用兩段時間嚟拍係嘛？即係佢係喎，佢早排又瘦啲嘅喎，早排又走去做乜鬼嘢？一日咩警署咩處長嗰陣又 OK 嘅喎，係咪咯？突然間靚翻好多喎，點解一銀雲就賴嘢？佢咪中咗降頭？ 佢要就翻銀雲呢個角色啊嘛。 嚇！銀雲個角色幾時講佢肥婆？ 佢係肥肥地嘅，其實個漫畫都。 係有啲咁嘅事。 至於咁肥，冇咁肥啫。 佢直落啫。 碌嘅，其實嗰個角色。 佢直落啫，但係冇肥。 咁樣。 直落同肥。佢唔止直落啊，大佬，佢肥啊， 佢過分咗啲啲啫。 佢成包嘢喺度扮扮扮咁啊！哇，大佬，我哋好得人驚啊，大佬。 我幅相影得好得人驚啫。 好恐怖，佢仲喺度好大力咁喺度跑啊！哇，我真係哇暴龍嚟緊啊，大佬。 啲人話係森美小兒啊嘛，嗰度佢哋兩個係。 邊個啊？ 即係阿銀雲嗰幅相啊。 啊。 即係兩個喺度跑嗰陣時啊。 係。 哦。係。 即系心美小儿嚟噶嘛，佢哋系 小儿，小儿都冇咁肥啊，小儿会唔会啊？ 差唔多啊，其实 差唔多啊。哦，唔知啊，系啦系啦，佢自己谂啦吓。即系吓呢啲就真系，我咧你真人嘅时候咧，你唔得噶，大佬。即系唔系？其实好多人话，即系佢左交嘛，佢觉得系歧视嚟嘅。即系你睇戏要睇靓女系一种歧视。喂，睇戏睇靓女唔系歧视啊，即系等于你睇啲 model 行 catwalk。是啊，其实是有肥婆 model 的，因为他可能他有些时装呢的确是做给oversize 的人的，即是其实有些品牌呢他是不做小的，他一定是做大，即是起码都 extra large 的了。那我不是说没有这个市场和没有这些人的需要啊，有啊，那如果你有些品牌的确是需要一些肥 model 去穿着这些衫是 fine 的 ,ok, 那但是你一般的时装品牌呢正常那些呢即係冇特別分 size 嗰啲，你點都唔會揾肥婆嘅，你一定係揾啲即係高高瘦嗰啲嘅。嗱，佢唔一定靚女㗎，你見嗰啲 super model 有好多啲樣好怪嘅添㗎，甚至話怪樣啊，可以叫啊。咁但係佢就係咯，好多高瘦平喎。咁其實係因為你要 fit 翻作為一個著起件衫嘅衣架嘅作用咧，係比較適合嘅，的確。係你有冇買嗰個衣架係肥嘅？通常都是即棍咁样啊，系咪？咁样咁比较可以即系晾起啲件衫而好睇啲，系咪？咁呢个系一个美感上一个事实嚟嘅，吓。 系。 咁你唔能够话喂咁咪歧视咯？咁唔系咩歧视啫？咁我去听歌，即系我去听演唱会，我希望嗰个歌手系唱得好，系咪歧视啲唱得唔好嘅人咧？咁你話要唱到走音都有都可以做歌星，咁呢個係你真係夾硬講啦。我去聽人唱歌，梗係因為佢唱得好，而唔係佢唱得差嘛。我去嗰間要食嘢，因為佢煮得好，唔係因為佢煮得差嘛。咁佢煮得唔好，我唔想幫襯佢，唔係歧視喎。你搞清楚先。 嗯，啱啊， 係嘛？因為你睇戲嘅時候咧，你會睇想睇一啲賞心悦目嘅嘢。嗱，唔代表你喺日常生活，你見到一個肥婆，你去讥笑佢，我覺得兩樣嘢嚟噶，即係你睇戲嗰陣，喂係人啊，無論男女啊，唔係就係男啊，男無論男女，你都想睇靚人靚景嘅，呢個好正常嘅啫。 係冇錯。 係 啊，就算你影一啲好似你覺得好爛嘅嘢，即係例如九龍城寨，你影出嚟都係要有美感嘅。你點樣捕捉到影個乞衣都有美感啫？但唔係代表影得核突。是不會是核突的，核突沒人想看核突的東西，即是你就算拍死屍都可以死得很淒美的， 沒 錯，即以前有人拍死屍相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些人死了將他穿回一件老西或者穿回一件禮服擺回一條屍坐在那張照片，那時即不是很久的，你的民國時期都還有的這件事，即 是你看杜琪峰咁樣，佢拍黑社會咁樣，成班老人家咁樣冇個靚嘅，係咪先？但佢拍出嚟真係好靚， 出嚟要靚，冇錯啦，你要拍得靚。咁如果你有本事拍到細細粒靚咧，你高係 head， 我都想睇下。係，即如果你 Marvel 係其實佢係咪 Marvel 嘅咧？嗰個嚟緊個作品，係一定係 Sony 嘅咧？我唔知啊 Sony 啊， 好似係 Sony 啊。但係如果你有本事，可以揾個細細粒翻嚟做，而拍到係有美感嘅，咁你咪拍咯。嗱，我從來都冇歧視阿細細粒㗎，係咯，我都不嬲話佢肥啫嘛，佢個樣其實冇問題嘅喎。 哦，係啊， 如果佢瘦得到，可能 O K 嘅 喎，你睇下佢 啲眼耳口鼻係 O K 嘅喎，其實肥肥都冇醜樣噶，肥肥唔醜樣嘅喎，其實你睇下佢肥啫嘛。 最近有個廣告，你睇下佢影全身嘅時候，佢對小腿原來係都同隔離嗰啲一齊拍嗰啲女仔咧分別不大嘅。 佢中間口啫嘛，佢隻腳其實冇唔係肥到落去腳趾尾噶嘛，即係如果你論小腿咧，佢隻腳係隻小腿係好過好多日本妹添，同你講。好多日本妹佢個樣好靚，但係哇隻小腿鐵甲萬能俠咁嘅位咁，咁啊真唔係好明白嚇嚇。咁但係佢著嗰啲嘢遮住你睇唔到啦嚇，通常就係咁啫嚇。睇埋下半截就唔得嘅嚇。咁啊， 我懷疑佢啲橡皮 物 都 係 為咗咁樣而開發出嚟嘅。 唔咩唔使懷疑，係講明係係啦，即係嗰啲好鬆咁著住嗰啲物啊，其實係為咗咁而開發出嚟嘅，就係、是、遮住佢一對啊。即係其實我諗佢由呢個小飛俠啟發出嚟嘅。即小飛俠其實佢嗰個紅色咁咯，其實隻襪嚟噶嘛，咁佢就遮住咗佢嗰個好似火箭筒一樣嘅腳啊嘛。係係，咁佢可能就由呢度諗起就係、是、喂，咁著對咁嘅襪就遮住咗佢嗰隻直不甩嗰啲叫蘿蔔腳啊嘛，呢、這個即係大家應該聽過噶啦，即係點解蘿蔔腳就係咁樣噶嘛。咁日本妹真係好多係咁噶，你見到哇，明明個樣真係哇好靠啊，而你一睇埋下半截，哇咁樣嘅。系咯，即真系冇呃你喎、哦，原來叮當，原來日本人啲腳係真係直不甩落嘅喎、哦，即佢個腳眼位係同個腳瓜窿咁嘅一樣咁粗嘅，你都唔明白嗰、那個即係點解會咁嘅咧？咁即真係唔係幾好睇嘅，的確係，所以佢哋自己咧點解咁崇拜、咁中意睇嗰啲長腳啊？即嗰啲女係真係有腳眼啊！意思係唔係一定好長嘅啫，佢腳係有腳眼嘅喎、哦，竟然。是縮咗落去嘅，唔係一路落，佢哋已經覺得係靚㗎啦。喺日本嚟講，咁即係點啊？即係香港求其揾個女仔，咪靚腳咯，對佢係啊。全部香港啲女都係美腿嚟㗎，對佢嚟講係啊，即係有腳眼㗎，竟然係啦，佢都未見過啊，幾乎啊，冇錯啦，就係咁啦。咁嗱，咁咧，咁好，咁所以你話揾個咩驅風嘅做女主角咧，其實喺啲左膠眼中咧，係佢覺得係一種平等嘅對待，係啦。咁、所以佢哋就專登揾啲即係唔討好你嘅人嘅，咁你呢啲係左膠嘅表現嚟㗎，我話俾你聽，即係如果你覺得咧超人就唔一定要係聰明啊、勁啊或者咩咁啲廢柴咁樣做出嚟，你搞你即管搞 ，OK？ 嗱，你話有時當搞下笑做冇問題，但係佢個出發點唔係咁，佢係想話俾你聽咧，即係人人都可以做超人，咁即係你即係話俾我聽，即係佢唱個走音咯，做歌星 ，sorry， 我唔可以接受。 喂，咁樣係咪即係可以真真正正拍套決戰紙咁之巅？真係揾阿馬， 揾翻咗四個， 揾阿馬魚， 有咩問題啊？ 個肥佬， 但我反而唔覺得咁樣係有問題喎。咁有咩問題咧？唔係文俊咪冇問題咯，因為你識得佢噶嘛。 係啊， 即 係 林雪咁冇問題啫。但係如果你唔係。是啊，冇問題啊。但如果你唔係揾佢哋，揾啲你人哋唔識，你街揾幾個阿叔咧，咁就差啲。 即起碼黃一飛你叫 冇錯，即佢哋咁，因為你識得佢，即嗱，的確係噶，唔係一定陸小鳳係劉松仁或者係甚至係林峰係嘛？好似有內地有一個版本。 林峰啊，林志玲都做過，張智霖都做過， 竟然做陸小鳳啊！即幾時有講陸小鳳靚仔？從來都冇咁講過啊！冇咁講過嘅咁楚留香就可能靚仔啲，陸小鳳冇話靚仔嘅，咁但係佢哋都會揾啲俊男啊去飾演啦，即係會係嘛？ 係啊 係 啊。 咁但係其實係咪需要？我都覺得男角咧都未必需要嘅。咁但係咧女角的確咧係爭啲嘅嚇，即係衛斯理咁，可能其實衛斯理就邊個做都我都覺得冇所謂嘅，又或者係一個智慧型嘅男角啊嘛，冇話佢靚仔啊，係咯。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做嘅，咁你唔好太過甩頭甩骨就得㗎啦。啊、即係我諗最大家熒幕上見到最唔鍾意嘅已經係李子雄㗎啦，我諗呀，會唔會呀、即係李子雄嘅，因為佢做開怪人，因為你唔鍾意，其實李子雄係有型㗎、李子雄都 model 出身，點會其實好有型喎，因為可能大家睇開佢做又大哥成日成，即係好似你硬係覺得佢係壞人，咁突然間俾好人佢做，你唔接受啫，佢型有型嘅李子雄都，咁可能呢個已經係你最唔中意㗎喇，大家係咪？其實連周潤發都做過喎。 錢家樂啦，仲有。 钱嘉乐系咪好系做少年卫斯理啊？好似 少年卫斯理演白黄四甲啊嘛，其实讲嚟都系水啊嘛改编。 吓，咁啊，周润发嗰个就系卫斯理与袁振合吓。 冇错，卫斯理袁振合 系啦，佢做过卫斯理吓，咁其实好多人都做过嘅，咁所以卫斯理又冇话必定系即系一定要俊男系咪？咁虽然佢呢啲都型嘅系咪？周润发，但周润发好似我记得好似好骚嘅，佢好似系嗰个版本。 冇 骚嘅。我都冇收， 同埋周 润发 出得好少嘅啫，其实 系收少嘅，收少嘅，所以 我冇记，我冇收嘅，我冇记佢周润发嗰度就系白素，白素系咪胡慧中咧？ 唔 记 得啦，唔记得啦，嗱 好似 即系冇错啦。点解会讲起卫斯理？嗱，卫斯理就边个做到得？但白素系咪边个做到得咧？我想问啦， 绝对唔系啊。 嗱，白素虽然佢又冇话系咪白素系绝色美人咧，咁佢又好似又冇咁讲，但系。你会唔会揾个即系都几唔 OK 嘅女做啊？ 系，即系举个例子胡言啊，今次嘅 吓边个啊？ 举个例子就系阿余文乐反嘅卫斯理嗰个胡言就话， 哇唔系，咁呢一班都已经叫 OK 噶啦，即系你会唔会即系再大镬啲咁咯？即系吓，即系其实嗱，即系最少你会余男啊？哦， 个余男唔系喎，如果 O K， 内地人 O K 啊，内地 O K 咯，即系你香港就唔中意啫，系咯，即系我觉得余男应该最啱系 cast 边套咧，就系呢个头文字 D 吓，哦咁样，唔系喎，头文字 D 啲女好似冇咁噶系嘛，有冇咁噶？ 唔系，佢饰演晒所有角色啊，我意思系 ，O K， 由藤原拓海到啲女全部佢饰演晒，因为佢有成个漫画最大嘅特征就系嗰个 嘴 余嘴系。嗯，佢绝对可以真人扮演晒咗，我哋好信服，系啦，系啦， 系啦，咁 之外我就系唔知系带去内地其实好红噶，咁我唔系讲边个做嘅问题，系啦，问题就系你会唔会揾一个求其揾一个人都得咧？咁唔会，因为你都 expect 你揾个靓女嘅，就系咁咯。咁但系个男角未必一定，但系个女角你都好难，即系唔。是不是不靚不得是啊不靚不得的 sorry 真的不得的、是啊真的不得的你特務 Madam 原來白素是這樣的 oh no 是不是差一點或者盧蜜雪那你得不得可不可以 問一下女觀眾真的不得外地真的男觀眾 女觀眾都爆粗啦不要說男觀眾啦是不是即是你看一個男女的故事你都要那個女观众都要代入到个女角噶， 系冇错， 系咪啊？即系例如詹士邦咁而家系 Daniel 佬，其实原来有啲旧嘅詹士邦即系总等佢哋唔得嘅，因为佢投入唔到啊，我觉得话我即系我唔能够想象自己系一个普京咁嘅样嘅人咯。佢哋入唔到嗰个系啊，有班人都仲系接受唔到，但接受唔到意思即系佢投入唔到佢自己，佢都唔想变成咁。即 系 我成个讲法就系你要啲观众中意意思就是观众佢想变成咁啊嘛呢个好重要噶。 有两个詹士邦啲人都唔记得啦，一个就系佐治艾辛比净系拍过一部 但系嗰个都唔系样衰噶嘛，咁你会唔会话 啊？ 咁有啲人觉得阿 Daniel 佬真系样衰喎，即系真系起码唔系一个型，即系佢型，但系佢唔系嗰种即系大家谂嗰种 系 咪？ 系啊，即系唔系斯文嗰啲，佢系粗犷嗰只， 粗犷系。咁但係即係唔係個我接受到㗎即係男性觀眾都未必即係佢唔可以投入落去呀意思係。 咁樣我識有個朋友佢女仔嚟嘅咁佢都鍾意睇詹士邦佢話呢一個呢佢覺得佢唔係唔好睇呀但係你話佢係報銷你唔好怪詹士邦啦你當佢報銷係你事咁樣你冇問題㗎但你唔好鍾意詹士邦喎阿 Daniel。 係呀係呀係呀。即係有好多人接受唔到㗎到今日都係啊即係我就冇乜所謂我 ok 嘅即係你俾啲 我鍾意添嘅直頭 係。係。你鍾意添 佢做㗎我係。 即係唔止唔係唔介意成鍾意添。 係啊係我覺得咁即係男人樣啊呢啲係。 但係詹士邦囉不過可能詹士邦包袱啊我睇曬咁 多。你係羅德摩亞嘅包袱啫嗰個係。 唔係，我睇曬咁多集，我係有 唔 係， 即其實咧，真空立理咧就平衡得好啲嘅，即佢係係 冇錯 ，man 得嚟咧又佢又唔係樣衰型啫嘛，係咪先？即佢真係有型， 但 咁佢又冇乜頭髮嘅喎，你又唔係話 未至於罐仔骨或者係 啲 油頭髮 咁你都冇啲濃密嘅頭髮係咪差啲？其實原來詹姆士邦咧畫出嚟嗰、那個，即係佢最初就未有人做，係真係少少地頭髮嘅喎。係、 哦、 㗎。其實所以其實佢啱噶，係啊，係似噶，係啊，都同埋佢都冇話佢係好靚仔咁，冇咁講噶。咁當然係 啊， 真人做出嚟佢係有型啦，係有型啦嗰種。 佢着起衫嘅時候就有型，但係剝衫嘅時候又有嗰種粗礦嗰種味。 有啊， 係 啊，佢即係完美嘅，係啊。咁你之後嗰啲可能你唔同風格啦，羅莎摩亞啲其實比較女人湯圓啲嘅，會有啲係。是啊，即是溝女型的，的確完全全工型，佢是啊，溝女。咁但係 溝女嘅全工型。 係溝女嘅全工型啦，係咯。咁其實個個有啲唔同型嘅，的確係，係啦。咁只不過呢，即大家投入去嘅呢，就今即而家現任呢個呢，就真係唔係個個都接受到，係一個事實。咁所以嘩，佢都唔叫好樣衰㗎喎，咁大家都接受唔到，咁大家係咪歧視？唔係，其實唔係歧視，係你當你睇電影嘅時候，你係希望睇到型男，即係美女，因為你想將自己代入去啊。 嗯，係啊。 咁你整個肥婆，咁其實你係即係，咁係咪淨係拍俾肥婆睇嘅咧？嗰套戲？ 你個演，就算你個演員本身唔靚，你都要個造型上執得佢靚噶嘛，係咪先？ 唔係，即係你賞心悦目啦。總之電影係要咁，你如果有本事將個細細粒都拍到好有型啊，或者欣兒你可以將佢拍到變成一個超級英雄啦。咁可能嚟緊欣兒有機會啊，係啦，即係可能唔會揾佢做，但係即係荷里活有個先例咧。咁之後可能紫荊女俠啊，哇！竟然咧係由周秀娜就逆角。系啦，变成呢个欣儿啦。咁因为你大家睇翻咧个真人即紫荊女俠咧，其实都唔系话好即系应燕秀华肥嘅啫嘛。系，但系佢有一个特征欣儿有啊，就系、是、呢个爱美神飞弹。咁喂，咦？咁可能有咗呢个 Sony 版嘅吓，呢、這个阿 Faith 叫阿 Faith 呢个角色叫做。 除咗周秀娜之外，你記唔記得有套戲咧 ？TVB 拍嘅電影嚟嘅，唔知咪勁抽風騷六壽揾阿邊個扮嘅嘛？高嶺啊嘛， 高嶺都扮過咩？我又唔知道啊，係咯。 哦，係啊，係啊，勁 抽 風 六壽嗰套戲咯， 係嘛？有吧？我冇睇啊，你都知道我幾唔中意睇風六壽啊，係咯。我爭啲嘔啊！大佬有一次真係見到佢哋，真係嘔。 套戲係相對比佢平時做嘅嘢好少少嘅。 睇開黃祖藍嘅時候咧，有 X 啊，係矮俠嗰度有一段，我覺得諗起黃祖藍就諗起佢啦。黃祖藍扮神奇女俠啊，係咪？係。 嗯。 係咪？咁佢都矮俠嗰度有一段咧，就其實主角個樣嚟。 哦， 主角嚟嘅，但系佢个脑电波就比起米雪飞花， 米雪飞花上咗魏合身啦，你又一简单讲， 当系咁样啦。咦，嗰度佢系演得唔错噶喎，嗰度 哇，直头精彩添。 嗱，谂你要解释啦，咁男人扮女人，我哋不嬲觉得都系得个搞笑，或者系核突嘅啫，系嘛？即係李健仁就係表表姐啊，係咪？跟住去到黃祖藍，成睇到我嘔嘅咧，呢、這個真係經典啦，係咯，係咯。 係啊，仲有鄭中基啊，係咪先呢啲？ 鄭中基都冇嘔，搞笑啫。黃祖藍係想嘔啊嘛。 啊，將啲黃祖藍呢個反面教材啊，咁就係呢、這個嗱，我以前有講下啲題外話，我以前排過一個劇，咁就 唔係題外話嚟嘅，而家要講一講就係話咧，你。一个男角演女角好，女角唔系即系男演员演一个上咗身又好咩好，或者即系其实即系女角啊，或者定一个女演员演一个男性化嘅角色都好啦，或者佢根本演一个男人都好啦，其实嗰个关键咧就唔系佢扮女人定扮男人嘅，嗱呢个等下阿明讲下喺剧场舞台上嘅经验系点。 我曾经排过一个戏咧，咁就系想将所有角色。无论男好女好，都系用翻男人去演晒嘅。 系，即系以前啲京剧啊，或者嗰啲咁啦，系嘛？ 啲粤剧咁样咯，即系 系啦， 系啦。 即係全男班嘅，個花旦其實都係男人做埋嘅咁樣。係 啊，個係啊。 但你唔係古裝嘅喎，你嗰個係時裝 嘅。嗰個就好虛嘅啫。咩古裝唔緊要嘅，其實佢係原本應該係古裝，係易卜生嘅劇嚟去改編嘅，咁、 哦、 就。咁就佢佢都係著返啲時裝，即係啲西裝啊。 即係我意思即係佢唔係要唱啊，佢唔要唱嗰啲粵曲啊嘛，佢出做戲啫。 咁嗱， 所以就唔能夠攣住把聲去講嘢。 係啦，冇錯。個導演呢，就佢係第一次排戲嘅時候，第一句同我哋講嘅說話嘅時候，就係、是、話、 嗯、 叫所有演女角嘅演員記住。唔好刻意去模仿女性喺呢个角色里面。你 嗱讲多次啊，嗰班演员全部系男人嚟噶，演女角嘅男演员，即系所有都系男演员嘅，因为唔好刻意去扮女人，系 唔好刻意去扮女人，唔好做一个乸型， 系 系啦，最紧系设计呢一样嘢，当呢一样嘢系唔存在你。用翻你嘅心機擺翻落去你個角色嗰度， 嗯， 係啦， 係啊，即扮演係扮演個角色，而唔係女人。 冇錯，冇錯，扮演嘅係一個角色，並非係模仿女人，係啦，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嘅。 咁結果出嚟嘅效果又得唔得咧？點樣可以又扮個女人嘅角色，但係又唔扮女人咧？聽落好難啊！ 唔係，你其實個女人最重要就是你要了解翻你的角色同埋身邊同你有互動的其他角色嗰種關係係點樣？ 嗯， 係啦，即係舉個例子，呢一套蟻俠，佢啊主角佢望住佢要有兩種關係喺度噶嘛，一個係丈夫，一個就係女兒，係啦，你記住同呢兩個人嘅關係，咁、樣你係點樣？你好錫你個女。你幾耐冇接佢嗰啲你要完全入曬落去。你係一個母親對住女兒，同埋一個老婆對住老公，係啦。所以你就算見到佢哋個戲到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哋兩個拖住手，你係一啲都唔覺得核突嘅。但係你去到你一齊去，反而覺得温馨嘅添。但係你去到嘅時候，佢米雪飛花冇影響到佢個腦嘅時候，咁你嗰個喜感就出翻嚟啦。 嗯嗯嗯， 係啦，呢一樣嘢喺度嘅。其實唔少呢啲例子我睇話劇嘅時候就見過阿劉石燕啊，佢直情係。做啲仲誇張嘅嘢， 咪老實唔要又要介紹下，而家啲人唔識嘅，因為而家其實阿 肥仔 存在，即係其實咧阿志就成日有個即係都做司儀好多嘅，即係出街都有好多做司儀嘅，即係佢應該係咪阿 Bob 之前都算係多嘅，佢你成日都見到佢嘅，即係就算現場嘅司儀都好多時係一個肥肥嘅。戴个眼鏡嘅多數有嘅，多數係戴眼鏡。 咁我有印象 係啦，或者大家睇個中華四海嗰、那個肥仔玉啦，係就係、是、佢比較經典嘅角色就係呢一個啦，係啦。咁我睇佢一次香港話劇團嘅演出，一個叫黃爾德寫嘅劇本，就係、是《不可兒戲》，係個喜劇嚟嘅。 但係古裝嘅， 係古裝嘅英國，係英國嘅改，係英國嘅喜劇嚟嘅。 係咪都係啲維多利亞時代咁嘅咧？著到應該差唔多。 係啦，有係啦。阿刘石贤佢演嘅咩角色呢？系一个老贵妇，系啦，你要记住，一个肥佬系一个老贵妇，系啦，咁样你可以核突起上嚟，系可以觉得几咁核突咧，系咪？但系佢仲要去着埋女装， 哦，着埋添， 但系 嗰套系有即系有着嘅戏服嘅， 系冇错，但系睇嘅时候你净系觉得。好笑，但係一啲都唔覺得核突嘅，就係佢真係用翻個心機擺喺個角色嗰度。咁你話有佢講嘅對白，你有冇女貴婦嘅感覺？有，咁就佢係用翻個語氣同埋講嘢嘅節奏嚟去 tune 翻嗰樣嘢。咁樣你話有啲好優雅嗰啲飲茶嗰啲動作啊，咁嗰啲梗係有，但係佢係 人嘅角色 角度，係啦，冇錯冇錯，但冇錯啦，嗰啲 你唔會覺得係一啲好out 嘅，好 out 好離開個角色，好特別作嘅嘢嘅，你係覺得好自然嘅，所以你係就算一個喜劇咁樣去反轉，你都唔會覺得核突嘅，係啦。 嗯。 相比之下，邊個咯？阿黃祖藍啊，嗰啲咩？ 即係呢啲扮衰嘢嗰啲就。 系啦，佢特登将一啲 唔系佢冇扮衰。如果你系啊李健仁咁整埋须根冇问题，佢唔系扮衰啊，佢真系化咗个靓女装，你先想死啊，大佬！ 你将一啲好标志性嘅嘢嚟去无限放大咁样，系、仲有一啲差嘅例子，唔止阿黄祖蓝啦，最近阿马伯良嘅詹瑞文有个广告咧， 系 嗰个真系睇到上头啊，大佬！ 佢係即係有佢同埋有兩條女嘅 suppose 係咁樣三個人棟喺度咁賣廣告噶嘛，咁但係其實嗰兩條女都係佢個樣嚟噶嘛， 係嘛？ 但係其實係咪佢扮翻嘅？我冇留意喎。 係冇佢扮翻，佢扮翻嘅。 哦 ，OK， 即係唔係淨係轉咗個樣，係直情係佢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咁啊，大佬 呢啲先覺醒啊！即係呢個嚴格嚟講，我嗰次排嗰個戲個導演應該都係演藝畢業嘅，同佢喺度啊，同佢一樣，但係唔知點解，真係可以咁樣。不過呢啲揾食嘅嘢冇計啊，阿詹俊文呢啲係啦， 可能 係 老細叫到嘅，未必係佢想嘅 嚇。係啦，即係做係啦，重點就係、是。唔好刻意去模仿女性佢着眼点要摆返喺个关系嗰度，係啦，跟住你掌握到呢一啲嘅时候呢，你好多小动作嗰啲你可以加上去，但係唔好刻意将女性个形象出嚟，你唔係嗰啲花旦嗰啲呀，花旦佢嗰啲係将嗰个嘢已经係千锤百炼咁样去做出嚟嘅，你冇得学噶啦嗰啲嘢，所以 咪即系唔使刻意兰花手柳子忽嗰啲嘅。 系啊，冇错啦呢啲嘢。 咁啊，明，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如果一个演员咧，系咪女扮男会比较男扮而系容易啲嘅？其实 女扮男 会唔会女仔扮一个男仔角色会比较容易接受啲嘅啲人？ 喂，嗱，你讲容易接受同容易系两样嘢啊？ 我啲即係觀眾睇起上嚟會覺得容易接受啲， 係冇錯冇錯。 即係你真係問緊咧，一個唱歌好難聽但好靚女人去紅館開演唱會，同一個唱歌好好但係個樣好衰人去紅館演唱會，邊個容易接受啲啫嘛？咁梗係靚女唱到好難聽嗰個容易接受啲。咁但係呢個同個難度係冇關係。呢啲觀眾，呢啲對觀眾嘅要求嘛，唔係對嗰個演出者嘅要求。 因為咧，我睇戲咧，通常你會覺得。啊、女仔扮男仔咧，你會覺得啊，即容易接受啲嘅，你會覺得冇咁喜劇嘅係。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男人扮女人就喜劇好多嘅係。 係啊係啊係啊， 呢度有兩樣嘢喎。 係啦。 唔係可能係先天性嘅，我覺得呢樣嘢有少少啊。 唔係你講嗰樣嘢，即係話你中意睇兩個女嘅 A V 啊，定係睇兩個男人嘅 A V 呢樣嘢？你 另外一樣嘢。 唔係 ，exactly 係同一樣嘢。你 有關係有關係。 你睇兩個女搞埋一齊，因為佢係都係靚噶嘛。嗱，雖然可能你其實唔係真係對 less 或者對咩有興趣啊，但係佢喂咁啊兩個靚女咁就算 kiss 啊咩咁，其實你睇啲 畫面會上心 冇錯，即係你睇啲電影入面咧，你見到兩個女人喺度 kiss 咧，你唔係話好抗拒嘅啫喎。 嗯。 啊，即係同埋你做戲啫，咁梗係佢嘅真人梗係冇嘢啦嚇。咁即係做戲啫，咁但係你都冇覺得有咩嘢嘅嚇，又或者見到兩個女仔拖手咁，你一街都有㗎。 嗯， 即系我讲呢两个好 friend 咁，佢哋会噶嘛，系咪？咁你见到两个麻甩佬好 friend 拖手嗱，我哋讲喺外国 系有， 或者甚至好似人哋话内地都系噶，即系有噶， 系内地大把 啊，系佢唔系基佬嚟噶，佢唔系基佬嚟噶，佢唔系基佬嚟嘅 ，OK， 即系佢系真系佢哋系接受到，哇，好 friend 啊，即系好似两个小朋友。系嘛，拖住手你又唔覺得有嘢喎，但係兩個大朋友你就覺得哇咁咩？你哋咁冇啊？佢真係冇嘢喎，佢真係 friend 啫嘛。 即係同攬頭攬頸咁嗰啲一樣嘅啫。佢對佢嚟講，即係喂兩個 friend 拍住膊頭冇嘢㗎。咁但係即係我哋就覺得哇咁搞錯，兩個男人拖住手咁，即係梗係基佬，唔係人哋都冇嘅，都唔係基佬，人係 friend， 但係人哋個文化下邊。即係拖手唔係一定有呢啲特別意思嘅，係一種友誼嘅象徵。咁你見到 因為印度人好多都係會拖埋手㗎嘛。 係啊 係 啊。 佢哋見面係會錫添。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但佢唔係機啊 ，OK， 即係佢係咁嘅，佢哋係咁嘅 ，OK， 即係佢一種親，即係好大家好親愛嘅一種表現。佢唔係車輪 ，OK， 佢唔係兩條友打車輪，即係佢錫下塊面咁，哇，兩條胡鬚佬咁，即係唔係嘅，其實。擁抱啊！嗰樣嘢本來係好 natural 嘅，係唔知點解而家搞到咧，好似啊一定係有嘢啦，唔係咩冇嘢，即係大家好 friend 啊，哇！我冇見啊，咁即係可以嘅喎，係有咩問題咧？咁但係而家即係好，即係喺我哋而家眼光睇咧，就但係喎，咁你又接受兩個女仔拖手你又得嘅，個兩個女仔打車輪啊，佢唔係錫一錫塊面啊，打埋車輪又如何？你又覺得都仲接受到嘅？點解兩個麻甩佬又唔得咧？咁即係其實係有差異嘅，即係大家對呢樣嘢嘅觀感上，其實尤其是觀感上，因為冇咁核突啊。 係，唔係咁麻甩佬又再衰啲，咁如果你兩個靚仔咧，啲人又可能又接受啲嘅。 嗱，冇錯啦，你呢個就係 你睇 美感， 你覺得 OK 嘅喎。 其實我都唔係好 OK， 但係嗰個係 啊 好啲啦。 嗱，唔係即係嗰好係林雪同埋長毛咁兩個打嘅樣先咯。 唔係有啊，你講林雪有例子嘅，呢個你有冇睇《龍鳳鬥》啊？林雪同阿秦王 係打車輪， 林雪同秦王冇打車輪，做啲好食佢兩個食飯嘅時候，你幫我抹嘴，我幫你抹嘴咁嗰啲。 其實阿秦王咧，直情係有好多個。演出到咧，佢直接扮嗰啲一啲奶奶啊， 係 最激啲 啦。呢個要扯翻去頭先個話題啦。其實劉兆銘演嘅老老啦，到好多粵語片入面都係有一啲男人去扮一個阿婆啦。咁上次講嘅呢個嗰度咩話？你話袁和平啊？你話嗰唔係袁和平嚟噶嘛？銘話 長人 瞓覺啊嘛。 奇門長人。佢話佢唔係袁和平嚟嘅，話嗰個佢話佢細佬嚟嘅，係咪？ 哦，佢細佬嚟嘅。 即係佢，但係佢樣似嘅，所以你會認錯唔奇咁樣。 哦。 咁但係 anyway， 即係總之佢係男人嚟嘅，但係佢就做一個阿婆，一個女人咁樣。 係啊 其實呢啲演出以前又好及嘅啫，又唔係話好少嘅喎。咁當然佢唔係扮女扮靚女，佢扮阿婆。係啦。 不過嗰個就有埋配音，咁更加容易啦。嗰個就有埋配音。 啊，唔係啊，但係佢哋以前演嗰啲係冇。佢自己仲要就咁演嘅啫，佢都冇刻意扮。 演黑白片嗰陣時，嗰啲冇配音㗎。 佢都冇刻意扮女人講嘢嘅喎，你成日黑點解男人聲就咁講嘅咁？但係冇問題嘅喎，你又睇又覺得。 我記得粵語片嗰陣時，咩鄧寄塵嗰啲都會扮嘅。 係啊，係啊，成有成有係。 有一個演員最出名嘅咧，叫半日安啊嘛。 係啊，專扮阿婆噶嘛，佢係。 係啊。 但係佢用翻男人聲去做。 係啊，老牛聲噶嘛，其實 佢。佢冇特登咁樣去模仿一個女人。 但 係 你會覺得好自然 咧， 其實佢都演得好自然 嘅。係啊，好自然，好自然。佢同家嫂最重要的，佢就係同。對住家嫂，佢就係奶奶對住家嫂個關係，佢係掌握住呢一樣嘢去演，並非係一個老女人咁嘅角色去演。係 係 係係。總之佢冇刻意扮女人啦，其實 係啦， 佢只 係奶奶 著翻一件衫去做翻個角色，佢裏邊演出，佢又冇話刻意又搔首弄姿啊，完全冇呢啲嘢嘅。係 啦。 咁可能你翻嚟，你話劉兆銘仲有啲 係啦係啦， 都仲有啲。咁但係呢其實都係即係意思老啊，老老呢個角色。咁但係即係話呢，其實呢啲呢喺尤其是舞台嘅演出上面呢，其實好其實係有㗎呢樣嘢。咁同埋就唔係好似即係我哋之前睇嗰啲咁去太流於即係嗰啲左膠片，就太流於我刻意將嗰班女角呢，我要顯示佢男性嘅一面，咁就哇動咩腳啊咩，即係其實啲就好膚淺好低嘅。 係啦。 咁你相對呢，上次原始殺機佢話要做一個所謂女占士邦，但我又冇覺得話佢好刻意扮男人㗎喎，即係如果佢做咗出嚟你覺得佢好男人㗎 喎。冇啊，係啊，係啊，一個懶兒殺手㗎嘛，其實。 佢嗰個層次咪高啲，咪似啲而家我哋 講 嘅。 好多好多。 係啊。咁只不過你話佢有。 咁嗰時粵語片其實都有女人扮男人係好出色，我記得 吓，唔好补扮小白龙，我觉得好好睇。 乜你唔系应该讲任剑辉咩？你都讲 呢个系 由 之， 你简直系呢个系 number one 噶啦，系嘛？喺香港嚟，我冇得讲啊。 咁你同补补扮小白龙， 你知唔知有啲人知道任剑辉系女人嚟噶？ 真系有人知 嘅 咩？ 有，有好多人以为有咩，其实系男人嚟噶，系啊。 讲翻一样嘢出嚟，就系我唔系我阿嫲讲我听嘅时候，我都以为系，我嗰时睇过。 唔系，但系任剑辉其实系有演过女角嘅， 有 嘅，有喺啲粤语片有，因为以前咧粤语长片系黑白片，粤语片系咁嘅意思嘅，而家粤语长片系做周星驰噶嘛，唔知点解吓。 系啦，冇咗嗰啲， 咁系咁样噶嘛。但以前咧，一中间播咩粤语长片乜乜，咁其实有好多呢啲旧嘅呢啲戏睇到，咁有时间唔中睇到，咦？点解里边嗰个女主角系任剑辉？话咁奇怪，即系好少睇佢用女人身份演。 但 系 佢做女性又 唔好睇 嘅，阿姑咁嘅样嘅啫。 系阿姑咁咯，唔好睇嘅，同埋唔好睇嘅，唔会特别好睇嘅。哇！但系佢做嗰啲男主角咧，就算时装，就算时装，即系佢系矮啲，咁但系冇所谓，佢都系做一个青靚白淨嗰啲，因為佢唔需要高大威猛。喂，係有型嘅，你覺得都係有型嘅。係。即其實佢係做緊張國榮嘅。 嗯。 係。你可以咁，佢可以大概咁嚟理解，係啦，就做緊哥哥，好有型，真係好有型。係。 加上佢又夠高大咧。 佢高，佢又唔算好高，但係即係但係 OK， 即係你都覺得佢係一個可以做到個男角。咁佢唔係嗰啲強勢嗰啲嘛，通常都係俾人嚇喺一個弱勢裏面，但係佢又要即係去即係保持到自己 嘅 一個立場 啊，嗰啲啊， 公子啊，係啦，嗰啲咧，即係總之都係好有型嘅，即係佢其實唔係淨係喺個粵劇上係做到嘅，你睇到佢喺時裝啊嗰樣嘢係，佢都表現到出嚟。咁而家你阿蓋明輝咧，就唔知點解有少少想延續呢樣嘢，但係。嗯，好可惜又唔得，因为佢时装咧，就算时装啲剧俾佢，佢都最多俾翻个即系叫做做大戏嘅角色佢啫。佢平时其实都真系女人嚟嘅，都未好少，唔系冇嘅，但好少揾佢直情做男角。 嗯， 好 反而嗰阵时阿陈宝珠做武侠片扮男 哦，经常嘅，经常有，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普通嘅呢、這个，系啊，系，但系又好睇嘅，系。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呢啲佢扮得嚟，佢又唔系话，即系佢都系靓啊，好睇啊，即系要做到，其实都系要 deliver 到要 deliver 嘅嘢啫。佢又唔系刻意去做啲胶嘢，咁但系而家唔好咧，就全部即系专登做啲胶嘢，系咪？个靓女都要专登俾个唔靓嘅面去睇，咁做咩要咁咧？ 系 好叻咩？好叻咩？ 阿明 系 咪啊？ 即系用乜意啫？其实用乜意啫？用乜意啫？做唔靓用乜意？ 系啊系啊 系啊，唔叻噶呢件事。系扮污嘢哦，唔扮咪污嘢咯。 系啊， 系咪先？动呢只脚有几难啫？系咪啲仪态万千就话难啫？即系动呢只脚，即系做翻自己平时捽晒脚趾咁放屁，噗咁样话，你嗰啲女唔会噶？你以为唔会嘅？系喺屋企咪呢个碌咯，系咪啊？即系但系你拍紧戏嘅时候，你叫佢俾翻啲面嚟，但系咪其实唔适当嘅？系咪真系你个目的？即系你真系想系即系？唔知啊，吓咁如果佢哋嘅方向系咁样走嘅时候，我觉得系你继续啦，你继续啦，即系我话而家就好似好得嘅，系因为左交就好多嘅，咁佢哋要谂住系咁样可以抢到摊嘅，系啊，而家系得嘅，咁你继续啦，系咯，咁如果啲人系咁样都觉得冇问题嘅，咁亦都冇办法嘅，咁你咪睇，系，即系我就唔睇噶啦，即系我对而家 Marvel 已经。嗰陣我都而家我已經失咗興趣嘅，係即係佢走到今日，其實我已經失咗興趣，唔使等第時嘅，唔使等個 Captain Marvel 啊嗰啲出場噶啦。今日我已經感覺到有種好膠嘅感覺。咁你好似話呢套藝俠咁，雖然你話佢實質套戲裏面佢就唔係好強調呢種女權啦，實質，但係佢個 sell 出嚟嗰陣係好強調呢樣嘢噶嘛。係，即係佢嗰個廣告啊，或者佢個 poster 嗰樣嘢都係以黃蜂女為一個一個 selling point， 黃蜂女係比起藝俠更加威猛噶嘛？呢一套戲係 係嘅，但係佢都俾翻少少位係最尾藝俠最尾可以即係成事嘅，明珠係係啊，係都起碼佢套戲就反而平衡翻嘅，冇話即係搞到樣大曬嘅，未至於嘅嚇。雖然咧今次嘅幾個重要嘅新角全部都係女人嚇。 系啊， 嗯， 系啊，系啊，即系米雪飞花啦，系啦，咁啊，系黄蜂女啦，咁啊，同埋嗰 最抢戏嗰几个都系女人， 其实都系即系主要加落去嘅新角啦， 埋阿蚁侠个女啊，都系抢戏噶嘛， 系啊， 佢就上一集都有啦，佢就吓即系呢集就再加啦， 再多咗噶，系再多啲嘅， 即系所以佢其实喺呢个女性主义嘅呢一件事上面，佢的确系嘅，但系咪去到女权咧？咁可能套戏实质，套戏实质唔系。但系佢个 sell 出嚟张牌就 系， 佢就系嗰个男上女下定女上男下呢一段咧。咁其实阿 Hank 即系同我哋讲咧，佢就讲过啊，话套戏其实冇呢一段嘅。佢但系佢个广告都要有个咁嘅，即系男上女上男下，大家知系暗示乜嘢啦吓。即系其实都系一种，其实系床上面一个动作，同埋系吓第一就系啦，第二呢个引申到就系。是男尊女卑的女尊男卑的莉莉絲傳說、嗯、我們有一個段有詳細講的大家可以聽回、 哦 okay, 啊、其實這個東西呢是套戲其實有沒有的、哦、其實他都是好像、啊、想 sell 你班左膠進來看因為上次、嗯啊、黑炮真的很 work、啊、這件事是啊是啊那你繼續一下那你一敢我就不看了不好意思不是真的很討厭的我認為、啊、但當然你可以是左膠思想就退拍得好噶，即係呢個《屍殺列車》啊，嚇唔緊要嘅，本來唔緊要嘅 ，OK。但係《屍殺列車》佢冇 sell 你左膠，即係一個廣告度啊嘛，所咪個廣告咪喪屍片啫，係咪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連個廣告都係 sell 呢樣嘢，咁我真係唔好啱我杯茶，係嘛？係啊，即係你 sell 到一啲人嘅，梗係會令地啲人抗拒㗎啦。咁係，雖然我你呢啲咁嘅小眾係嘛，你唔使理我哋嘅即系我哋少到可以 w 到 Donald Trump 出嚟做总统咁多人啫嘛，但系咪？其实系因为呢班人咧冇乜点 take action， 系、嗯、即系同埋大家可能都唔理呢样嘢咧，可能都入咗场嘅。咁如果大家都好似班左交咁样样都真系会 take it action 咧，佢哋其实一样会死嘅。啊、即系总之 anyway 啦、啊、即系佢咁样搞法咧，其实我就唔中意嘅。OK， 咁但系套戏实质套戏里边佢唔系咁左交咧，都系 OK 嘅，系啦，即系已经系好噶啦，系啊系啊 系啊。系喎，原来睇翻咧，嗰、那个做幽灵嗰个角色嗰个女演员咧，原来就系、是、咩挑战者一号咧，嗰、那个真系 追杀佢哋嗰个。 嗰个啊，原来系 哦， 原来就系嗰个嚟噶。 追杀佢哋嗰个条女，哦，我唔怪得，咪个样都 OK 啊，呢个系咯。 系啊，唔可以咁鬼熟。 上次《盜墓者羅拉》都有佢噶。 佢咩？ 有佢。 上次《盜墓者羅拉》開頭打拳嗰陣時咧。 哦。 嗰、 哦 那個女。 真係冇留意嗰個咩樣。係。 你個軍火商就《盜墓者羅拉》嗰、那個捉啊羅拉老頭嗰個啊嘛。呢一套戲個軍火商。 哦，係啊。係 啊，係啊，係啊。 哦。 即係羅拉嗰個奸角咯。 係。 哦。係。即除咗《盜墓者羅拉》同吳彦祖都係提曬啦。 好重要嘅角色系啦， 系啊，都度都要有翻，系啊。 系应该揾阿《盗墓者罗拉》做黄蜂女啦，开始。 系咁样啊？ 起码轻飘飘飞得飞嚟 嘅时候 啊嘛。系。 跟住木屐啊， 跳晒芭蕾舞咁啊。 同埋个身形都你似纤瘦啲系好啲嘅，其实。 系。 系 啊，系啊，系啊，系。 因为始终你黄蜂女，你感觉上应该系纤瘦啲噶嘛。 嗯。咁佢咪唔夠左膠囉，係囉。其實你話《盜墓者羅拉》呢，即係機械機，其實佢觀眾緣唔係好好。 嗯。 係呀，冇錯。 你見佢拍咁多套戲呢，唔能夠靠佢嚟去 sell 到，我都好冇辦法，好可惜嘅件事。 呀，佢大鑊啲定龍媽大鑊啲呀？ 哦，咁龍媽大鑊啲。 咩龍媽係邊個？ 龍母啊。 即係龍母啊。 哦， 香 蘇龍，香蘇龍嗰個大鑊好多，唔係嗱咁講，香蘇龍嗰個咧，佢唔係佢嘅號召力嘅問題，佢係完全佢係命格嘅問題啊！佢大鑊啲，佢成要真係揾孟玲玲睇睇啊！真係，佢成咧係 運嘅問題， 運嘅問題，嗰個唔關佢事，佢冇問題嘅。 外形演戲都冇問題， 都冇問題 嘅問題。 外形就矮啲咯，係呢樣嘢啫，係咯，矮啲咯。 都 OK 嘅。 你揾啱角色佢做冇問題㗎，你揾。啲哇有曬台型，咁佢逐個人唔係好似，係啦，咁即係你無端叫佢做 supermodel， 咦？咪影嗰陣咧，咦？佢喺邊？原來出咗鏡頭啊，矮到， 要向下再 zoom 一 zoom， 係啦，係啦，即係佢同阿 Outer D2 嗰個高度咁冇辦法啦，係咪先咁？係咯，咁變咗就即係呢樣嘢係輸蝕，但呢樣嘢唔係咁大問題嚟嘅喎，理論上，咁所以佢比較係一個腳頭唔好嘅問題多啲，係真係嘅，佢又唔係演技有問題，又唔係冇問題嘅喎，佢樣都唔係差喎咁。衰乜咧？咁當然啊，盜墓者羅拉個樣都唔差，係咯。咁但總之係有時係唔知點解冇乜觀眾緣係真嘅， 係 真係好可惜嘅嚇。 定係就會唔會經理人幫佢接啲片接得唔好？ 我接嗰啲全部大片嚟㗎咯，都有問題。 咁啊係，即係有一套我估唔到會。 喂，你個經理人同你接咗部星戰，你覺得有問題啊？唔通？ 其實兩個做啲戲都唔係少㗎啦，即唔係細片㗎啦，即只不過係即觀眾冇去即好鍾意佢囉，係咯咁樣。 上次都唔係話佢一個人擔嘅，有一套戲阿機械機嗰套有一套戲咩 Uncle 啊，幾鬼好睇啊，但係點知又係。 你覺得好睇啫，其實好多人覺得悶到狗彩 啊， 大佬。係 啊 係。當然我都覺得好睇㗎，我都覺得好睇。但我就覺得嗰套就係唔好嘅地方，反而係點解俾 Kingsman 做咗，即係做咗真正嘅 Uncle 啊？即係佢就似啦，但係佢 Uncle 就攞走曬嗰啲元素啊！即係其實入去個裁縫店入秘密基地呢啲全部係 Kingsman， 唔係全部係 Uncle 嗰啲嘢嚟㗎嘛？佢冇曬，係啊，佢攞走曬，即係佢唔科幻啊！其實科幻嘅喎，原本係啊，但係其實 Uncle 咧原本冇嗰個女嘅，即係其實係兩個男人嘅，佢家女嘅嗰個角色其實。咁但係係啊嚇， 你個黑白劇集嗰陣嘅 uncle， 佢由黑白做到彩色都係咁樣，即係主要係嗰兩個男人嘅，冇嗰個女角㗎，佢唔係即係佢呢度搞到咧變咗第二啲劇啊，即係兩男一女嗰啲咧， 啲三角裏邊， 即係東華四海啊，佢直頭 係嚇，但係冇錯啦，東華三海《師傅雙雄》啊，嗰時有一套啊，《黑絲》 有黑鬼，係電視劇嚟 嘅 喎， 係咁 uncle 都係嘅。 咁 啊，咁師傅雙雄咪就係有個黑人咯，黑人咪個爆炸頭嗰時咪好出名叫希斯㗎嘛，係呢個又係軟硬隻歌都有唱嘅，有講嘅， 係 希斯啊嘛，希斯咪就係個黑鬼爆炸頭，咁佢咪有個女啊，阿朱迪係咪嗰啲嘅啫，我唔記得啦，即係佢咪就兩男一女嘅組合啊嘛，咁兩男一女組合係好睇嘅，係好睇嘅，咁但係其實本來 uncle 唔係咁噶嘛，即係其實佢喺個 structure 度咧已經完全改動曬啊，將 uncle 所有嘅嘢。咁同埋 uncle 佢主要係講一個美國特工，唔係美國咧， 係 美國特工， 佢係美國嚟 嘅，工啊嘛， 係啊，佢係美國，我冇搞錯，唔係英國啊嘛，係咯， 一 諗起裁縫店喎，俾 Kingsman 影響咗嘛，即係佢係美國特工啊，係咯係咯，咁跟住搭一個蘇聯特工啊嘛，咁因為有啲惡黨嘅出現咧，咁佢哋唯有合作啊，咁明明兩個係有猜忌嘅人，點可能合作咧？佢就係有趣在呢度啊嘛。咁而蘇聯佬佢嘅特徵就成日會砌槍啊，係啊，佢呢度雖然有砌咗一陣，但係佢唔係好強調，所以其實你可以話咧，佢套戲咧冇曬前套戲啲嘢㗎，係啊，咁你你對以前套戲中意嘅人入場，又覺得做咩嘢咧？都唔係嗰套嘢嘅，因為你對唔識呢套嘢嘅人就直情唔會入場啦 ，uncle， 即係個名字有冇型咗少少咧？uncle 啊，大佬入場啲人就同你講 auntie， 啊 ，hi auntie 啊，同佢即係咩嚟？唔係咁，我問啲鬼都唔識啊，啲鬼都咩嚟嘅？都唔識。咁話你個 IP 舊得滯啦，已經咁跟住女主角咧，又細細粒咁啦，裏邊嘅的確係啦，咁啊即係比較矮細啲，但我覺得好正喎，因為佢夠臭串啊，佢角色夠曬串，係好睇。咁但係點啫？咁啲人都唔鍾意，冇辦法啦。入面嘅超人啊，佢演出我覺得好過做超人好多，好過做阿卡卿嗰陣好多。佢呢套戲入面佢就似超人啦。 即同埋佢 幾有型， 又拍返嗰個年代，我覺得拍咗好型嘅。 好型啊！ 即冷戰時代啊嘛，佢嗰個 好有型。咁但係啲人又話最憎，啲人又話最憎啊！咁你係咪講咩啊？係。 你覺得嗰個時拍嗰個時代咧，嗰啲電單車飛車場面咧係特別好睇嘅。 都系嘅，都系。 因为嗰啲车特别有型啊，你觉得嗰时系？ 就算唔系依家拍翻咧，就算我睇翻龙虎榜咁旧嘅戏啦，史提夫麦昆佢揸电单车嗰时咧，又系哇好鬼型，好鬼正嘅。 即系美国队长揸嗰部电单车啊嘛，系 冇错，又系美国队长，我觉得又系一样啊，又系喺呢啲年代嘅电单车飞车系特别好睇嘅，我觉得系。 我哋覺得啦，係而家啲人唔係咁睇啊，而家要加 CG 啊，架車要喺大廈飛喎，你嗰個大廈，即係嗰啲好誇嘅，係啦，即係阿 Rock 地舉起架車嚟整車嗰隻手啊，即係而家睇呢啲嘅冇辦法算啦，即係 IP 又勾啦，嗰啲人佢哋又唔係話即係好中意睇嚇咁，即係其實而家最弊就係咩都講中唔中意啊。佢唔使憎你啊，佢冇中意咪得咯，佢咪唔睇你啫嘛。佢唔會去，佢唔會開發話即係啊，其實呢個女演員都幾好睇，佢唔會，即係佢冇嘢令佢中意，係。咁佢係比較即係做啲角色咧，係亦都你可以話啲角色本身佢係咪一啲討好嘅角色，其實未必嘅。佢比較硬嘅，佢做啲角色的確係。 係咁就係。 即係個機械機其實係好。 系， 系机械人嚟噶嘛？即系佢同埋最屘好得人惊噶嘛？即系其实佢系想逃出嗰个实验室就其实就系话知你嗰啲人都死活噶嘛？其实今个礼拜我有第二套戏本来想介绍俾大家，不过真系唔准冇时间，有阵先讲。即系其实一套好细嘅片叫做 upgrade 啊，即系叫做系咪应该叫做升级咧吓？唔系龙空风空嗰啲升级啊，即系真系升级啊，升 level。咁佢嗰套呢就係、是、好奇怪，但我唔怕穿埋橋。其實佢係你初睇就只不過係有個人攤咗，佢就用個手術用一個電腦晶片呢幫佢連接返啲神經，咁佢咪喐得返囉。咁好得意嘅，平時嗰個晶片識同佢講嘢喎，即係個 AI 嚟，你就好似 Iron Man 咁，但佢就唔使著住佢喺佢裏面。咁同埋嗰個操縱嘅所有嘅動作，所以呢去到要打嗰陣呢，那個 AI 就話你 approve 我控制嘅身體啦，咁佢就控制嘅身體，佢就好好打嘅嗰個人。可以好好打嘅变咗，即系识晒功夫咁嘅，咁但系佢做得嚟就唔系话成龙嗰只啦，成龙嗰只即系你话着《极之徒》嗰度，即系佢喐得好怪嘅，好似机械人咁嘅佢呢度，因为佢系俾个电脑操纵咗，咁但系佢好好打嘅，真系会好好打，咁其实几得意。咁但系去到最后咧，个真相系乜嘢咧？原来所有嘅嘢咧都系嗰个电脑啊，想要有个 body 嘅一个阴谋嚟嘅。但你冇諗過，你冇諗過呢個 twist 叫啦。佢個古仔係 OK 嘅，不過就一路即係澳洲片啦，就唔係budget好大，所以你睇咧未必覺得話即係會好咩？但係如果呢個喺北美其實有得睇嘅，而家嚇。咁呢、這個但係香港我唔知有冇機會做，因為都係細，你當係即係唔係話大型發行。咁同埋最得意咧就唔係得佢就係咁啦，但係其他啲敵人咧，佢就咪將自己改造咗咧，就裝咗啲例如啲槍管啊啲嘢落自己隻手度，咁佢就可以咧好似 Iron Man 咁樣，好似遞起隻手開槍嘅喎。但係佢啲槍係即係子彈嚟嘅，即係砰咁嗰啲。咁但係佢好似 Iron Man 咁嘅，攞個手掌拳落去，整個窿喺度咧，跟住個槍管係可以就咁開槍。咁其實幾得意嘅喎，好過癮嘅喎，佢裏邊啲嘢係啊。咁等我就可惜套戲有個小型製作，冇辦法，佢唔係荷里活嘅，係一個澳洲嘅電影。叫 upgrade， 咁其實我擺過個片頭就上過群組㗎啦，不過喺度冇乜反應啦，即係咁我仲寫話啊，即係改造人唔悲哀嘅喎，仲好玩添咁樣寫嘅，我仲啊。 有我有睇過個片頭喎、但個男主角都幾唔靚仔啊！ 嗱冇錯啦，所以你話緊唔緊要啊？靚唔靚仔係？ 嗰、那個胡鬚佬， 其實應該係因為佢頹啊，佢就留曬鬚，其實佢初初冇鬚嗰陣都其實 OK 嘅。即佢其實咧係因為一個車禍之後咧，係啦係啦，佢就係咁嘅樣個衰樣噶嘛，即係頹咗個衰樣噶嘛，係咯，因為佢平時係扮自己咧未冇即係冇醫翻㗎，佢自己扮坐翻輪椅㗎，咁佢坐翻輪椅都係霍金咁嘅喎，好似住菜咁嘅喎， 哦， 係啦，因為佢人哋以為佢係全身癱瘓㗎嘛，咁佢平時咪扮咯坐咗輪椅度，但其實佢係喐得㗎。即係，但係喐得意思即係佢係通過嗰、那個晶片去幫佢喐咯。咁佢又可以正常活動嘅、即係佢其實可以。咁但係佢就平時因為個秘密嚟嘅，佢係個唔可以俾人知嘅一個實驗嚟。咁、所以就平時就扮低。咁所以佢唔可以整到自己好似好精神咁啊！即係所以佢就即係啲須都有佢係咁算啦。咁但係其實佢未發生個車禍之前係冇須嘅，係正常嘅 ，OK 嘅。 OK 的。系，咁同埋其實呢個男主角演出我都覺得好 amazing 啊，因為佢係佢扮到自己坐輪椅嗰刻咧，佢真係即係好似扭曲曬咁樣，我唔知佢點樣做到嘅，我初以為佢咪 CG 嚟嘅，但我諗下佢 budget 咁細應該冇，咁同埋我有見過佢即係企翻起身咧，即係第一次企翻起身嗰陣咧，佢真係由嗰個狀態而慢慢變翻正常嘅，即係佢可以做俾你睇嘅，咁你睇嗰度應該係冇 CG 嘅，佢係自己扮出嚟嘅，所以我都覺得佢幾勁， 因为佢唔系好似阿霍金即系嗰个真人版，佢系有着衫噶嘛，佢系冇噶，你见到佢啲手脚系佢着啲短衫短裤，你见到佢啲手脚肌肉，佢点样可以演出一个系全身好似已经抽搐晒咁嘅样咧？佢真系即系佢劲过冯瑞凡先啦，最起码系嘛，即系即系你做得太夸张，你会变咗冯瑞凡收缩咗有咁嘅样噶嘛？你只会想笑啫嘛，大佬。系咯，姐姐你有标弟，我冇标弟。佢你可以话佢系咁，但系佢唔系搞笑嘅。你觉得佢哇好惨，好惨，即系瘫咗变咗咁。咁你会觉得佢惨，同埋你觉得似啊，系做得似啊。哇，嗰个模仿呢种咁嘅，即系霍金式呢一种咁嘅，即系肌肉系咪即系萎缩咁啊？嗰样嘢。 嗰个男主角，因为我查翻啲资料， 好嘢啊！ 呢个咧就系。之前做普罗米修斯咧、 哦， 做阿农民跟女孩老公嗰、那个， 系嗰个嚟，哦， 系 啊，哦， 讲晒晒都几有型噶喎，其 实系啊，其实唔系样衰噶，系啊，不过 佢 喺入边 好 多 特征系咁样啊，只其 实系啊，唔系噶，里边其他人其实有啲都有型噶，系啊。不過佢套戲即係奈何不值唔大嘅，一定唔係大片，即係唔會荷里活 A 級嗰個 level 咯，你當 B 片咁咯。咁所以佢，但係佢套成套好科幻嘅，即係有好多即係佢係未來近未來，但係佢都好多啲鐘啊飛嚟飛去咁嘅，即係佢 要留 啲車唔係正常車㗎都係啊，不過佢架車唔正常咯，街啲其他車又唔知點解係正常嘅，即係有少少咁啦。你覺得係點解得佢架車係先進啲嘅咁？即係應該其他車你都整埋啊嘛，咁可能真係奈何不值唔夠啦，咁啦，咁但係其實 OK 喎，個故事係 OK 喎，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呢個就睇下啦，遲下睇下有冇即係點樣有機會。 我哋睇唔睇到先啦。 俾你睇下，係啦，咁呢套我又覺得即係一睇下都 OK， 但係係咪真係好精彩？我唔敢講，因為始終係一個細嘅製作，係啦，咁但係故事係有趣嘅。咁呢度就可能對比翻頭先講話機械機嗰件事咯，係咯，即係其實都 AI 最尾係想即係逃離。即係佢就唔係逃離，佢淨係自己想自己有個人生 好好翻人哋。 係啦係啦，其實壞嘅，原來成件事係啦，嗰、那個唔係幫佢嘅，其實原來佢先係主謀。即係最尾的確呢下我都諗唔到，係都係出到嘅，真係冇諗過。即係你唔會諗咧，即係原來 Jarvis 係奸噶嘛，即係 Iron Man 搞咁耐嚇，原來所有嘅陰謀係 Jarvis 搞出嚟嘅，哇！你冇諗過喎。即系呢一下真系从来冇谂过嘅，即系你唔会咁谂咯，最少吓咁又俾佢揾到呢个位置，我又俾佢 twist 到，系啦，好少噶，你唔好以为好容易 twist 到我啊吓，即系有个盲点我冇谂过啊，系，原来嗰个经典自己就系嗰个坏人啦，你冇谂过，佢最尾由头将所有嘅阴谋影翻一次，全部 make sense 嘅最尾，即系佢终于明白到底自己点解会发生车祸，点解佢老婆会俾人杀咗，点，哇，原来所有嘢就系喺佢心里边呢嚿。呢粒嘢即系计划出嚟，佢原来就想抢佢个身体，系犀利啊！其实呢下嘢犀利嘅，即系前面嗰啲可能你就觉得冇乜特别，即系打下坏人，佢想帮佢老婆报仇，揾出边个杀佢，咁佢你就觉得好似冇乜特别啦， 系 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系咯，但个 ending 我觉得好犀利嘅，即系佢咁样完系，其实佢唔止嘅吓，佢以为自己过翻正常生活噶，最尾，但系原来喺个梦入边咯。 哦、 即系佢完全抢夺咗个身体啊！等佢喺个脑入边自己陶醉喺一个假嘅系啊嘅想象啊！咁佢里边佢个老婆就冇死啦，即系佢突然间喺医院醒翻，好似发咗一场梦啊！咁啊，老婆同佢讲：啊，我哋撞车啊！你晕咗几日啊？佢以为系真的，即系以为头先系发噩梦嘅一个古仔啊！其实唔系，佢而家先系而家先发紧梦，系犀唔犀利？ 好嘢！ 哇！啲扭橋好勁， 最尾個橋係 O K 嘅，但係最尾咯，咁你要捱到嗰下，我驚你中間已經頂唔住，係啦係啦咁啦係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套戲係得意嘅嚇，即係如果大家有你個攤係有做，或者可能澳洲，其實澳洲應該係好似係早啲，係三月點樣就已經做咗，其實你未睇過， 三月上咗㗎啦已經， 係澳洲係嘅，因為本身是澳洲電影， 三月 係啦，咁但係就真係內海呢度唔係啲咩好大嘅發行啦，咁所以唔知睇下遲啲有冇咩網呀喺邊度，或者睇下邊度睇呀，係 咯， 我覺得呢度睇下幾得意㗎，係呀係呀係呀， 因為我睇返個導演呢原來都勁㗎喎， 嗯， 係佢自己簽埋㗎，原來佢就係同阿温子仁一齊夾腳走多出嚟㗎， 哦，原來係咁， 哦，唔怪得啲古仔有翻咁上下啦，好嘢啊，系咯， 系啦， 系啦，即系仲系争个道德纯啫，系啦， 嗰集嗰啲， 系，哦，原来系咁，咁， 系啦，所以啲编剧嘅水准有啲， 有翻啲嘅，系啊，可能系个道德纯未去到，咁大啊，所以整咗出嚟唔够，即系好多场面嘅冇咗，咁你咪觉得好似闷啲咯。系咯，即系啲人打打下咁样嘅啫。啊，如果佢有多啲钱咧，如果有多啲钱就系啦。如果多啲钱就可以搞到 Blade Runner 咁样出嚟啦。 哇， 系咪咧？咁咁啊系嘅啦，一定啦。如果 Blade Runner 切拍死咯，死咯，一定好好唔好睇咯，系咪？系咯。 咪变咗碳变咁样咯。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或者再差啲都 OK 嘅，系咯。 系啊。 即係啊，丁福源個仔之前喺 Netflix 嗰套 係啊，其實嗰套都唔係好似拍㗎啦，我覺得已經係咯， 定係好似唔係，定係好似邊套戲啊？拳神咁樣啊？ 拳神係咩嚟㗎？係咩嚟㗎？ 拳神呢、這個阿邊個啊？有一套啊，有王力宏啊， 哦，你講係一套香港片，係出科幻嘅。 系啊，拳神 即系咪打拳嘅咧？但系有咩嗰度系机械人定改造人咁嗰度？ 有冇嗰度？有咩拳神？唔系诶，用拳神手套嚟去刺激你个脑子。 嗰个唔系拳王咩？嗰套系 佢买唔到拳王个版权，佢买 哦。 角色 啊 嘛，我 记 得佢系。 明白。嗰啲人讲到系咯，咁使唔使似女机械人啊？变咗大佬。 嗰个 再 未来世界， 再切嗰边嗰啲系嘛？系咯。 個真係未來世界，或者超級學霸王嗰設置就嗰個佢開頭嗰時講將困住將軍嗰個未來世界啊嘛，啊都係歧視嗰啲。 哇！嗰個未來世界真係設到爆啊，大佬！ 冇咁黐嘛， 即係有阿郭富城喺度，但係佢又冇嚟到噶嘛，阿郭係做阿龍噶嘛，嗰段時間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又話點解佢唔使嚟啊？因為啲咩啊？話係佢個舅仔啊，個 係啊， 所以佢唔使嚟啊，跟住佢頂佢，我記得好似有。 系啊系啊， 嗰哇嗰度嗰啲咁接死咯， 即系未似咁似话我唔得。 冇冇，系咯，画头 O K 嘅， 唔会咁接，唔系，其实有时接唔到都唔好嘅，即系唔到一套戏系唔好睇嘅，冇关系嘅。其实以前有一套更接噶啦，叫做咩咩啊？唔知几多个夫妇就八条心啊！我唔记得咗系咩，即系其实佢有一段系讲未来嘅咁一段系讲阿曾志伟同阿系咪嗰个边个嚟？我唔记得做佢 suppose 做佢老婆啊边个？唔记得咗吓。咁 唔系黄小凤就夏文汐嘅通常。 唔系都唔系嘅，都唔系佢哋。咁咧佢哋未来嚟嘅，就话佢哋嗰时咧男女嘅身份系调转咗嘅，系啦。咁佢仲叫嗰个女嗰个做龙哥嘅，即系好怪嘅，即系阿曾志伟系好女人咁嘅，即系好似做佢。即其實應該話曾志偉真係老婆嚟嘅，嗰係老公嚟嘅，你咁諗啦，係啦，即係個男女身份仲要倒調咗嘅一個係啦，兩係咪咧？定幾多公婆八條心啊？我唔記得咗啊，好似係咁上下嘅。你揾下曾志偉啊咩就有，定係嗰係余安安嚟嘅咧？做佢老公嗰、那個嚇，唔記得啦。 啊， 即 係余安安啊，咩兩公婆八條心、啊？係 咪兩公婆八條心啊？係嘛？ 好似 係咁上下嘅個名字，咁其實佢就唔係全部係科幻嘅，佢其他有幾個係鬼或者怪啲嘅。 嗱， 咁但係 我揾到兩公婆八條心，咁就佢個角色咧叫蜀閒嘅，直情就 係蜀閒係曾志偉喎， 係曾志偉係佢 係啦， 佢老婆我估計應該 龍哥 係余安安， 係叫龍哥。咁我都唔記得實質講乜嘅，所以佢就話未來世界就係咁嘅，男女調轉咗嗰啲身份。咁我詳細唔記得講咩啦，佢都係講一啲即係夫婦之間嘅問題啊嗰啲嘢。咁其實嗰度懸疑又有恐怖又有嘅嘢，咁佢未來嗰段你就當科幻啦。咁但係嗰時睇你都覺得其實唔差喎，雖然係佢好 cheap 嘅啫，佢冇咩，即係可能佢求其著啲衫比較古怪啊咁就話未來，但其實一樣表達到要表達嘅嘢咯，即係我想講嘅。 嗯。 即係佢作為一個短篇，因為佢係三個古仔冇關係嘅。即係佢又做一段咁真相呢個就係另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古仔嘅，你當即係睇《華海奇情》咁即係咁。咁佢又有啲黑鏡咁嘅感覺㗎喎。嗱，不實就低到爆㗎啦，唔知有冇機會搵到嚟睇下而家嚇。咁當時我真係戲院睇㗎，係啊。咁詳細我都唔記得佢講乜咯。不過嗰時睇冇覺得佢話 cheap 就唔 deliver 到，我覺得佢 deliver 到個古仔要講嘅嘢，絕對。 即 最緊要就係做到個戲劇出嚟嘅。 做到戲劇，因為佢唔係打，佢唔係講呢啲嘢嘅，佢唔係講呢啲嘢。佢好似講生仔㗎，我記得佢嗰段係，但我都唔記得咗係點樣嘅。咁佢又唔係，佢係咪曾志偉生嘅咧？我都唔記得咗係點啦，真係詳細。咁佢總之係探討一啲總之係夫婦嘅問題咁樣㗎，好特別㗎嗰套嘢係。咁我諗而家真係唔知邊度揾得到啦，係咯，係咯，睇下網上有冇啦，係咯。咁但係佢嗰一節咧係科幻嘅，係。咁但係佢其他嗰兩節都唔係正常嘅，都有鬼啊，有咩喎？即係總之都係唔科幻都奇幻嘅嘢嘅。嗱冇啊，真係冇啊，好少啊，你論港產片，我就希望佢拍多啲嘅，咁但後尾就再拍佢都係靈異啦，即係冇再拍呢種咁嘅題材啦。 嗯， 比較可惜嘅，我自己好欣賞嘅，當時呢一套戲係嚇，即係個 approach 就好欣賞個 approach， 咁都唔係話好好啊，拍得好正又未至於，咁但係其實原來咧話好低 budget 嘅，拍到嘅嚇，亦都有人試過拍嘅，係啊， 係，好啦， 嗯。 好， 仲有冇 YouTube 有啊？ 有冇啊？我有啊，金声啊， 有噶。 哦，咁啊要分享上嚟我哋群组俾大家睇下啦，系咯，呢套系咯，都系好嘢。 好啊， 系好，咁啊，都系快啲，喂，讲翻蚁侠啊，真系远咗少少。咁头先都讲到啦，咁而家曾志伟都做女人角色啦，系咪？我话余安安就做男人角色，其实都冇甩到嘅。OK， 咁嗱呢个 point 仲有冇嘢要继续讲落嘅？即系话演出呢啲戏嘅时候咧，唔系叫你刻意扮男人，刻意扮女人，你投入你要扮演嘅角色就得噶啦，就会自然流露到出嚟，系啦， 系 啦，咁呢个层次就会高啲，系啦， 系啦，同埋谨记就系、是、你同每个角色之间嘅关系咯，呢、這个互动就系最紧要啦，系啦， 嗯，同其他角色个互动系啦，你表现你嗰个角色系啦，系啦。 啊、即係同其他做其他戲分別不大嘅，其實就最緊要就係千祈唔好刻意去模 去扮女人、 女性係啦、嗯，啊用一個做唔好用一個做作嘅方法啦，係啦，即係 係啦，都冇需要 嘅。係 啦，其實我哋講漏咗另一個例子就係、是、呢個執寶寶啊。 哦，係。 啊，執寶寶真係好耐之前劉克孫啊，你啊， 係 嗰套啊，咁啊犀利啊呢套啊，即係金國亮嘅其中一套。名作佢都有份演喎，呢度係做個細仔，哇！呢度好真係好正。咁佢嗱要講係咩咧？就係佢裏面有四隻鬼，其實冇人演嘅，係每次咧係上佢哋每個人唔同嘅身，而佢係會有啲唔同嘅動靜嘅。咁最特別就係嗰個馬姐，佢、就會咧有個喺度梳條辮咁嘅動作嘅。 係 啦， 係 啦，有大少奶，有老爺，跟住之後又有個小朋友，係啦。 嗯咁即係話呢嗰馬姐都有機會上啲男人身㗎喎，咁佢上嗰身，咁佢咪又喺度 馬姐係妹仔 嘅，即係唔係馬姐係妹仔㗎啦，即係總之係個下人嚟嘅， 係啦，冇錯。 咁成日又話咩即係喺度喊喎，成日好似好慘如麗珍咁嘅個角色有啲。咁所以佢一上佢哋身呢，就算佢上邊個都好呢，佢嗰個人就會喺度梳嗰條辮啊。 系 即系喺捋条边嗰个动作嘅，咁佢就每一个角色都行有少少嘅特性，咁但系其实咧，你从来冇见过嗰个角色本人嘅，即系冇人演嘅， 嗯， 系咪好特别咧？戏剧上即系有几个角色系睇唔到嘅，吓，佢通过另一啲角色去表现出嚟嘅，我谂呢个有啲似头先阿明讲嘅嘢， 系啊， 即系唔系话刻意去扮女人定系乜嘢，系你去扮嗰个角色。 角色系冇错，呢套嘢高，呢套嘢高咯，真系。你有阵时你调翻转嘅嘢，你明明嗰个人上咗身，但系佢喺度扮紧，令到冇人知喺度隐藏紧自己嘅事。哇，嗰一啲 点样扮咧？点样演一个隐藏咗嘅人咧？犀利啊！ 呢一度佢將有啲動作佢照做係照做，但係做細啲，因為將有啲動作同埋眼神嗰度。 呢個冇辦法㗎啦，你金國亮嗰啲嘢係勁嘅，即係其實嗰時有套戲叫《神奇兩女俠》添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 我有聽過，睇過。 即係可能佢係咪攞翻嗰時？係啦，佢係咪攞翻嗰時嗰套叫做乜嘢咧？即係嗰套電視 《 山水有雙雄》嗰啲嘢再玩，但係《山水有雙雄》都勁嘅，係啊，真係勁。即系呢啲真系戏剧嚟嘅，不过唉冇噶啦，而家即系以前 TVB 系呢啲嘅，系真系将一啲舞台嘅嘢咧搬上去电视机俾你睇，但系哇你真系睇到嗰班人嘅演出啊，个剧本嗰啲嘢睇，哇真系好嘢，冇啦，而家好难啊，系啦，而家攻心计啦，大家系咯， 系咁都仲有套天命好少少嘅， 冇错，天命如果计剧本就好少少，但系佢即系做咗出嚟，最弊又 pick 唔到而家啲观众啊嘛。 冇计啦，呢、這个佢啲打得，佢有啲室内嘅景，啲打得特别暗嘅。 其实系咪我都有睇佢，其实嗰啲系咪佢刻意唔打世界灯咧？ 唔系，因为佢想做翻嗰种烛光嗰种感觉啊嘛。 真系烛光嘅感觉，所以我哋睇惯世界灯，所以系咁啫。 但系你睇， 但系如果你睇 电影，做中古时代其实都系烛光噶，咁人哋唔会黑到睇唔到样咁离谱啊，大佬！即系你要补翻啲。 佢系刻意即系模糊翻个环境嘅，其实系。 系咁啊，真系睇得好辛苦啊！系啊， 同埋，我覺得阿張國強死咗之後，個劇力係鋸得好犀利喎。 所以就一回憶先好睇啦，因為佢未死啊嘛，回憶入邊。 但一回憶真係好無謂喎。 好多啊，多得好緊要。 呢班幾分鐘之前嘅嘢，其實使唔使回憶咧，大佬？ 即係佢好多啊，成日都回憶啊，即係成日插播啊。 回憶係你可能回憶翻好耐之前，然後同而家嘅元素有關，你就回憶啊嘛。你回憶翻一分鐘之前嘅嘢，咁點解唔一路順序做落去咧？ 唔知佢刻意埋弄咯，咁同埋佢回憶實在 太 多，太多 太細啦啲回憶係。 佢多真係問題啊！一集裏面回憶幾廿次啊！ 第六集第一節先至黐線嘅，真係簡直佢個頭嗰15分鐘落七個啊，唔知幾多個 係好多連續回憶。 系啊， 所以這個呢個更加違反咗原先話想搞 real time 嘅，即係呢個所謂實時嘅呢件事啊。即係你呢個就好唔實時啊，因為你回憶得 佢 一 實 時啊， 只不過一集做一日啫嘛，都唔 佢冇錯。我哋上集講過呢個問題，但就算係都好，算啦，一集做一日都，咁你就唔應該太多回憶㗎啦。咁係咪？即係你實時就唔應該回憶啦，係咯。 近嘅嘢啊。 嗯，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佢逼翻呢樣嘢，用翻正常劇咁去做會好啲啊。 我寧願用口述翻出嚟算啦，嗰啲所謂嘅嘢。 唔係，如果佢 講兩句就講完㗎啦。 呢套要逼咗呢個話要 real time 咧，我都冇問題嘅。同埋啲回憶唔使咁刻意嘅，唔使次次咧整啲好似水墨畫咁化一化嘅，即係你需要回憶就咪回憶下咯。好多方法嘅，係咯，即係好多方法解釋翻一啲即係，其實呢個係幾日前嘅事又好，呢個係幾年前又好，即係其實。但真係唔好咁密啦，係咯，即係密得滯咧，的確有時真係真係好，即係冇唔係好，真係唔係啊，唔好睇啊，變咗亂就唔亂嘅，佢寫得好清楚嘅啲時間。 你有啲嘢，你 會覺得 個 高潮位斷曬啊， 係。嗯，就算佢不過就算咁，佢就算個劇力掉咗，都仲好過拱心解。 我哋覺得咋，你睇下其他人覺唔覺得啦，係咯。嗱，攻心计咧，虽然系咪已经无线未做第二局噶，即系我哋录音啊，但系其实我已经睇咗噶啦，我已经睇咗第二局噶。OK， 咁的确咧，大家万众期待出场嘅麦玲玲啊，最尾咧只不过系一个出嚟同佢抢生意嘅一个，因为佢哋话佢哋嗰啲师弟出咗嚟冇做啦，出咗嚟只开咗啲即系啲首饰店，咁佢只不过系另一个老板出嚟同佢哋争生意，咁出嚟讲几句嘢俾佢哋十元就走咁嘅啫，系咁多。其实几同埋佢每一个人咧，都几乎系有唔好嘅下场，即系其实呢件事系几失色嘅，你话成件事吓，即系成个结局系得翻阿刘心柔咧，同阿萧正楠咧，系叫做终成眷属，但系其他人全部都濑晒嘢。即系就算马俊伟，其实你话佢最尾系做到皇帝，但系佢得翻一个人。咁同埋佢最尾揭穿咗咧，就系佢先系罪魁祸首嚟嘅。咁我唔讲住啦，系有好多人觉得呢啲系好紧要噶嘛，系吓，即系到底阿刘心柔个家姐系点死，原来关佢事。咁到底点解？咁你自己睇啦。如果未做，我唔穿住啦。吓，因为呢啲系无谓嘅啫。吓，知唔知都唔紧要。不过我系觉得即系个结局非常之唔好睇嘅。吓，同埋个结局系做乜嘅咧？就原来你以为咩大战啊？原来都喺一个。喺一间房度做晒嘅啫，即系嗰所谓皇宫嗰度，嗰个皇帝张凳前面做晒，咁所谓同阿太平公主个大战都系后设战嘅啫。 咁系即系舞台剧做紧？ 唔舞台剧都唔会咁样企晒喺度咁样噏噶，即系。 哇！咁你即系广播剧，着住衫做广播剧。 衰啲，衰过系。都唔好理啦，系即系总之大家睇啦，我又唔想讲太多系啦。咁呢度就即係啲結果係臨臨聲咁啊發生嘅臨臨聲嘅完咁啊，但係冇乜意思嘅，我覺得成件事真係係即係要死嘅人咧，又喺上幾集突然間死曬咁樣嗰啲啦。咁同埋阿劉心柔咧，已經一升咗做公主咧之後咧，就已經唔冇戲噶啦，即係唔關佢事嘅，好似啲事啊，佢企喺度嘅啫。 即係由女，佢應該女主角嚟㗎嘛。但係你睇佢點解突然間後面啲戲咧，啲主角喺曬第啲人度，啲試點啊就係第啲人度。佢冇試點咁滯喎，佢咪得閒咪同阿喺度談情咯，得閒同阿蕭正楠談，係嗰個位置有翻佢嘅啫，其他位冇佢喎。點解咁嘅？真係即係總之好奇怪嘅一個，即係其實唔真係唔好掂。系咁，但系你奈何大家都系睇 production 啫，或者睇人啫，系嘛？因为呢度可能有多啲大家中意嘅人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你就觉得可能呢、這个即系你嗰套叫咩话？ 天命。 天命，可能你就觉得嗰班人冇，即系啲人冇咁中意咯。相对即系冇佢哋好中意睇嗰啲人嗰啲，唔系话争即系冇咁中意啦。嚟咗相对唐诗咏啊，即系 姚 子玲啊，咁琴日佢哋咪冇咁中意啊？系咯，或者嗰个做皇后嗰个叫咩话？嗰、那个叫做咩话？李诗韵， 李诗韵，或者李诗一改咗名叫李诗华啦， 系改咗名啦，系系咯，即都唔系话一般人话，即系会话好中意睇啊咁样咯，系咯，咁甚至乎你话做嗰、那个嗰、那个你话卢婉欣系咪啊？系嘛？ 卢婉欣做太妃啊嘛。 系咯，但佢做得好好、啊、喎，其實呢套劇， 我第一次見到佢做到咁有霸氣嘅角色咯。 我即係平時做啲八婆， 係啊，可能做八婆噶， 冇乜機會嘅，係啊，即 係哇！因為佢嗰個乜鬼嘢阿老蕭嗰之前嗰套戲咩太子太爆炒倉，佢嗰、那個我改講過， 即係你乜嘢係真正嘅波決雲鬼啊？反而你天領係有， 係冇錯， 係啦，波決雲鬼喺呢個中心計咧就成噏嘅啫，只係一個四字詞語，成日講，但係我一啲都唔覺得係波決雲鬼嘅，啊， 呢度真係。有咁嘅感覺啊！真係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陳偉咁啊死咗，我覺得好唔抵啊！即係咁樣衰啊！即係太平公主啊，咁樣賴嘢啊！即係 仲昂居個雷霆救兵嗰、那個開頭嗰段有個人個頭盔中咗槍，因為除低個頭盔睇，跟住之後就中咗個槍啊！ 係 仲昂居又搞 昂居過係啦。真係唔好得，即係佢鋪咗咁耐嘅嘢，其實去到尾係冇曬嘅咯，其實係咯，即係只係簡單幾句對白咁就可以，即係可以整死佢嘅啦，即係好笑嘅成件事，即係因為你呢啲咧，你如果你係靠噏，咁你起碼去到有法庭片嘅程度真係㗎，所有嘅嗰啲證據係講嘅咋，係啊， 即嘴炮可以打死人嘅， 嘴炮冇錯，係佢都係嘴炮啊。佢都係噏嘅啫嘛，咁啊諗住咁又可以扇啊馬俊偉，即係你鬥緊啲蠢，好似啲小學生喺度，我告你，我 Miss 要告你嗰啲咁差唔多嘅啫。 超低能。講錯嘢，唔係，跟住博佢講錯嘢，跟住哦，仲唔係你咁樣嗰只啊？ 哦，即係未咩？未散工講粗口嗰啲啊，差唔多係呢啲啊，係啊，係咯，跟住冇咗功力咁，差唔多係呢啲，係，總之就。嘥好嘥嘅，真係即係錢就用咗，但係不過係咪真係而家嘅觀眾唔需要啦？其實都係賞心悦目係嘛，即係搞下笑嚇，即係搞笑嘅喎。其實大部分成日，我覺得呢個宮心計其實係即係宮廷趣劇嚟嗰個。其實我會定位係 係啊，標片不如下次整套咩國教版仲有睇頭啊嗰陣時。咩人婆啦，唔知出咗边套整套公主嫁到出嚟， 系咯？我呢套唔需要啊，呢个本身已经系恶搞啊嘛，系咯？ 我咁啊， 系咯？ 咁啊系， 即系唔需要刻意噶啦，即系唔使帮阿胡定欣化个高低眉，佢已经高低眉啊！呢套片就咁啦，系啦，咁啊，睇等未睇结果啊，唔想讲太多，有几交大家自己亲自见证系啦。即期待咗咁三十几集嘅麦玲玲出场，竟然系一个下巴、我谂住最尾系咪杨贵妃终于登场啊？点知系俾佢闹到走嘅一个八婆嚟嘅啫，咁吓有冇搞错啊，大佬啊，麦玲师傅系咯，做到呢啲咁真系惨咯，真系 冇戏可演， 冇真系冇，真系冇，即系冇需要最尾出嚟咁样，仲要做一个下巴俾佢哋，即系。咁樣遊輪咁點解要咁？我完全唔明係，同埋喺裏邊你都唔知佢想帶出乜嘢？你話嗰啲本身係有做過衰嘢啲人啊，應有此報係啊？點解有啲好人都係落得唔好下場？咁呢個係咩道理嚟嘅咧？我唔係話呢個係現實係咁啊，其實做衰嘢嚇，即係殺人放火金腰帶係先係現實嚟嘅。咁但係你套劇其實想講咩㗎？我唔知咯， 咁點解劉心柔又會得到佢，即係佢就反而好咧？佢又好好咩？其實我覺得佢都係韋小寶啫嘛。 咁不如咁啊，呢個劉心柔，林修柔同佢有好報嘅時候，突然間就露出奸笑，原來佢都係衰嘅，咁得唔得？ 咁嗱，咁啊得喎，咁啊得喎，咁好啲喎。但而家最弊唔係啊，佢係其他人全部臨尾啊，其他人突然間一回憶就話俾你聽，原來佢先至係嗰個始作俑者啊。咁呢個好奇怪啊嘛，即係我唔方便講住啦呢度係嘛，即係既然又未做啊，大家咁怕孫橋係嘛，係咯，咁大家睇咗先啦，係咯，未我以為可以講嘅，不過即係原來又未做嘅，原來係咯，又爭一集噶嘛，大家睇啊，大家自己睇啦，即係有可能都好多人追緊噶嘛，大佬係咪先？講穿咗就唔過癮啦，係咪呢啲係咪？即係佢當呢啲係好緊要嘅出橋嚟噶嘛，我都 bullshit 啦，你俾我就 係你。你睇戲睇橋又係低層次嘅，其實就有啲戲真係要睇橋嘅，但一個戲唔係淨係睇橋咯。 咁唔係睇橋，即係但係呢套戲實在唔係我唔係啊！佢有呢啲咁嘅劇情，我冇問題。但係佢咁樣臨尾咁樣一鋪過咁抌曬出嚟，咁你覺得好咩？即係啲嘢臨臨聲咁樣湧出嚟咁。如果你話你慢慢發現，哦，原來嗰個人以為好，原來奸嘅，咁冇問題啊！呢樣嘢冇問題。佢唔係咁囉，咁同埋最弊就係有啲明明好人，點解佢係要得到啲唔好嘅下場嘅呢？咁即係到底佢想講咩嘅啫？呢套劇係咯，我 反映現實又唔係呢個你咩？ 反映現實呢，就呢個世界其實冇好人同壞人嘅，呢、這個世界。咁你又咁強調佢哋係好人壞人，咁你仲應該好人有好報嘅？你呢啲咁嘅劇又唔見得喎。咁你想講咩嘅呢？其實咁即係我唔知道，即係我覺得佢都係為 twist 而 twist 咯。即系你以为嗰样嘢系咁咧，佢就倒个相反你咁啫嘛，系咯，咁样唔系好啊，咁样好差，系咯，你想表达咩啫？系咯，算数啦，系咯，咁都系咁啦，系啦，即系难得都有个话题吓，即系叫大家都追咗系几个礼拜咁，都好噶啦，系咯，系咯，咁天命我就反而调翻转，唔觉得大家太过瘦嘅，其实即系一般观众唔系咁瘦。但我覺得都 OK， 都叫 OK， 不過就佢就唔知點樣呢排啊講到即係鬧鬼咁又玩咗呢啲咁嘅劇情係啦， 但係大陸就好似唔想，本來話想㗎嘛，但係結果唔想得，跟住之後就 係咩？ 點解？係啊， 天命都唔想得，嗰啲咁嘅事。 係啊， 我點解？ 好似無聲無息咁，應該係曾經提過。 就衰咗咩？衰咗咩咧？ 冇人講，即係突然，冇話突然間抽起，即係提過話呢套戲會上啫。但係到真係香港播嘅時候咧，咁乜嘢聲氣都冇，就唔同嗰個心計咁樣掛播，直情去到差唔多話播嗰陣先抽起，佢仲差係啦，呢個 直情自動消失。即係內地冇做㗎，原來。 係好耐之前講過話呢套戲會播，但係結果到真正。同香港播嘅時候咧，佢就冇直接發聲氣啊，咁樣嗰只咯，佢係。 O K。 講打貪啦喎，已經都冇得做。 唔係啊，我覺得好好咩？阿澤唔係講唔講得？ 講得嘅，係啦。 小紅為你，阿小紅為你。 呢個反而唔講得喎。 呢個反而唔得喎，喂。 真啲 cut 出去。 都唔使嘅。 阿習主席佢上嘅時候，一直啲人都覺得佢係一個唔係一個咁叻嘅人嚟㗎嘛，先至推舉出嚟㗎嘛。結果原來佢一 都係原來啲咁嘅暗喻㗎，我真係唔知 喎。好似有啲嘢似㗎，同埋開頭好多人估佢，認為佢即係實際上係唔係都知，依家都仲係反貪啊。啲人覺得佢打，有人話佢打貪，其實係掹走佢勢力嘅餘翼噶嘛。 哦，即係你意思呢套劇其實係影射緊而家嘅一個局勢。 有冇影射唔知，但係好 即係佢 有人覺得啊，有人覺得啊， 幾年前嘅事啊，幾年前嘅事未必係依家嘅事，幾年前嘅事啊。 啊 ，OK。 哦，又多一層欣賞價值喎，反而係。 竟然系咁， 即系对我哋嚟讲系多一层欣赏价值啊！ 系啊， 即下一次睇小熊维尼嗰阵，可能都有啲咁嘅解读啊，可以。即讲啱蜜糖其实系咩意思？哇！ 又有另外一个解读喎、 啊。犀利啊！系咯。点解佢系咁嘅色，同埋点解佢着衫唔着裤，原来都有得解嘅。 系啊，咁样样有呢啲咁嘅嘢，哇！我睇嘅时候，终于有少少明，点解突然间话播，突然间又冇声。 我真系冇咁联想过，有啲咁嘅关系，真系犀利啊！系咯， 似嘅呢啲情况又系啊，因为佢真系咁样噶嘛，有啲嘢系咯。 嗯，唔系咁啊呢个政治咧，喺好多时代都系不断即系重复嘅，系咯。咁啊，即係歷史劇。咁如果個歷史真係咁，你好難話咁樣你唔准做，搞錯。咁你咁講啲秦始皇嘅，你咪唔准做？ 係啊，唔係。依家好似我睇過有 咁焚書坑儒咁點算咧？又唔准做 噶嘛？ 又唔拍得啊？即係唔拍得秦始皇係咩？ 唔出奇，咪好多嘢唔拍得，我唔知因佢拉喺邊度。 冇拉嘅，冇拉嘅，其實佢中意嘅，佢中意。 之前有一條我真係嚇親啊！佢點拍警匪片咧？真係不能巨細無遺地透露 犯罪嘅、 犯罪手法偵緝過程嘅資料係啦，同埋揭露真實案件嘅一啲嘅資料。 咁即係金田一點咧？所有嘅謎已經解開，跟住下邊下山咗嗰節啊，冇解到底點樣殺人啊？ 唔係金田一可以啊，呢個佢冇個偵緝過程啊嘛，你 CS 係。 唔係，但係佢話俾你聽，佢點樣破解嗰、那個即係嗰個物質㗎嘛？都唔得啦，係咪呢啲係嘛？係嘛？都唔得啦，即係所有推理啊嗰啲全部唔使做啊，係嘛？ 所以佢有啲呢啲咁嘅戲，我真係想想去睇一睇究竟是可以怎樣拍啊？ 唔係佢話唔得嘅啫，但你實際又見到好多呢啲戲喎， 咁係真會有。 你話唔得嘅嘢，佢但係就有，即係你又唔知佢點解佢拍啊得啊？個 point 係你拍唔得啫，佢拍啊得㗎，係啊，呢個先要特別啊嘛。 又話禁宮廷劇，點解突然間《宮心計》又得嘅？咁之前阿范冰冰嗰套、周迅嗰套又好似冇曬聲氣咁樣嘅又。 嗯。唔知啊，冇，其實邊有標準嘅啫？呢啲全部講係一套，係咪？做係另一套噶嘛，咁你唔使理啊。呢個唔係呢個先係中國人嘅真相咯。台底有另一個規矩嘅，係你想講嗰啲全部係台面嘅嘢嚟嘅啫，係咯，唔重要嘅，唔重要嘅。台底有另一啲規矩，咁整個台底啲規矩搞得到咪得咯，係咪先？即係你一般人就冇能力去搞到台底啲嘢嘛。即係你跟住去台面啲 rule， 基本上你唔使拍。系咪？咁是但啦，系咯，即系或者佢唔喺唔同嘅渠道播有唔同咧，因为佢好似有啲系网上播噶嘛，咁你网上播佢个尺度同你又唔一样噶，又同电影啊或者其他又唔一样噶，咁 我依家实行咗，你之前佢话想呢个将佢规管到一致啊嘛， 系嘛？系咁唔知啦，呢啲唔知啊，系咯，佢慢慢搞啊，即系我哋就系讲翻创作啫，咁你创作你唔諗呢啲嘅，係咯，即係你即係其實咧，即係佢一定會，如果你真係好睇咧，會有人睇噶啦，有人會專登落嚟睇啊。 嗯，係啊，係啊， 係啊，你上面咪唔好播咯，咁咪有啲人自由行落嚟睇咯，冇嘢噶，係咯，咪仲好。 喺天命咁，我上網睇豆瓣嗰啲評分咧，即係內地都幾多人會引用噶嘛。 咁又冇得睇，咁冇得睇，點解佢哋有睇啊？ 有資源冇正常嘅途徑嘅，我哋 有翻牆啊嘛， 接得翻嚟嘅， 有翻牆， 係啦，係啦，係啦，有啲人喺度問，喂，邊度睇到啊？跟住即係原來有啲人真係同佢哋講話，嗱，可以喺呢啲途徑、呢啲途徑嗰度攞到資源嚟睇嘅，咁樣就係啦。 唔係，其實好普通嘅啫，即係呢啲嘢係啦，即係你撳唔到啲乜嘢嘅，其實。其實你話上唔到網咩？咁其實你上到去，你用香港啲數據咪上到網咯。 十分滿分咧，咁樣佢咧暫時嚟嘅今日我睇到咧係8.3分。 十一分啊！ 十分滿分佢係8.3分。 十分滿分俾11啊啲人。 咪8.3 啫。 都好高啊！其實 啊高啊嚇，宮心計依家本來開頭有咩啊？ 黑絲就 6.5 嘅，一件就得翻 5.7。 喂，咁高啊？我以為得翻3啫。 三分未到佢，因為你未見佢啲三分期有幾差。 啊，係咩嚟咧？嗰啲係咩戲咧？ 尋秦記 2.8。 即係尋日你講即係太空嗰度。 係係係嗰度。 即 係 未來未來嗰度。 哦。嗰度都有 2.8 啊？ 咁我諗衛斯理係咪應該更差咧？ 衛斯理第一輯有 4.8。 即係你意思係南知尼人？ 知尼人 4.8。 咁 之後你補翻時，我唔知點解。 咁反而高啲出嚟都唔係更差咩？ 咁我唔知啊。 哦，即係有內地演員做好啲，好翻啲啊？ 係咪咧？ 關唔關事啊？ 我唔知啊，咁 有冇關係咯？ 都係第二輯南非人都係香港演員好多啦、啊，黎山啊。阿黃武之啊！ 我覺得嗰套仲衰過《尋秦記》喎，即係講緊係咯，唔知啦，不過是但啦，喺大家口味不一啦，係啦，即係或者黃晶的確捉到佢哋上面啲人口味多啲嘅，係咯，唔啱我哋口味啫，唔代表唔啱人哋口味嘅。 但係都唔係話好好，佢個演技率三輯加都唔夠十啫。 即係可能佢始終有翻嗰個似盜墓啊呢啲咁嘅元素咧，咁佢哋好中意。即係其實個元素咯，可能係因為係咯，係 啊，可能 即係個元素上佢有啲佢哋中意睇嘅嘢咁咯。 sorry， 講錯咗，唔係 2.8， 係 2.3 啊。嗰套《尋秦記》 係 ，OK， 都高啊。 唔係，我哋好期待睇嗰套咩精靈的後裔係幾多嘅？真係呢個真係要知道。係。誒，呢啲真係好。 到時留意下。我唔知道會唔會太少人睇，所以連評分都冇。 哇！咁如果呢啲咁嘅分數，咁嗰時天與地咪應該好高咯。 天與地可以望一望啊！ 因為當時內地係好讚嘅喎，啲人都覺得係神啊，神劇啊。同埋我見佢咧討論裏面啲討論質素好高，即係佢真係分析緊裏面啲鏡頭啊，即係例如嗰只狗其實係代表乜嘢。咁同埋佢哋噏咗好多套嗰啲。哇！啲即係我都唔識咁滯嘅戲咧，裏邊其實都有啲類似咁嘅鏡頭啊！真係嗰班真係好勁，嗰班觀眾嘅。 係啊，嗰啲有啲港劇迷港片， 好犀利， 真係都好好犀利啊！ 好專業㗎，係啊，係啊， 即係嗰啲真係迷，即係有陣時我睇追龍佢哋嗰啲評語嘅時候咧，哇！佢哋竟然連啲乜鬼嘢有啲演員個名竟然佢哋都噏得到出嚟嘅，即係話啊咩黃俊棠啊，以前叫伊凡威啊，呢啲佢都 咁呢啲都或者仲可以查下資料啊。你話睇嗰陣佢可以 refer 到第啲戲，咁咪梗係真係睇過噶嘛？你唔會查到嘅，佢梗係真係自己睇過先會 refer 第套戲，有同一幕戲咁呢，咁係好犀利咯。係，即係唔完全唔係香港呢啲級數嘅，真係唔同級數嘅。有啲找唔到啊！再講先啦，係 揾 冇， 家私揾，家私揾，私揾 快啲講啊！係大家好悶啊，已經聽到啊，即係都唔係講藝俠嘅我哋係咯， 唉未揾到啊！唉好多叫天與地嘅名嘅嘢原來好多啊！ 哦，即係天與地唔係揾到嗰套劇，揾到好多其他我嘅， 係明白，揾到好多其他唔知咩，就算阿劉德華嗰套戲都係叫天與地， 哦 ，OK。 好多啊！原來叫天與地嘅嘢。 嗯，好唔緊要，之後再講。喂，咁有冇咁藝俠呢度仲有冇嘢？有冇嘢想伸延話題？係都伸到好遠啦！我哋係由演出到呢、這個性別啊，即係跨，即係呢個跨咗性別嘅演出啊！即係大家即係男演女演啊，原來就唔好刻意扮女人或者扮男人啦。咁仲有冇？ 係啦， 其他 冇係咁多啦，咁就。